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82点，升222点，成交金额2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6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6升3.4，中国平安66.1升4，友邦保险59.8。跌3，吉利汽车25.75升9毫，盈富基金29.3升1.5，工商银行6.3升1.7，中兴通讯25.8跌3.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3，英镑10.228，瑞士法郎7.944，澳元6.17，加元6.24，新西兰元5.444，欧元9.2218，每百日元对港元6.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762。日经平均指数报21473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2000元，升5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18美元，卖出12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上桥位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去到新光中心。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上桥位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就去到新光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在海港政府大楼。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车多，近住这个彩虹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梗系 Made in Hong Kong。 高铁将实行一地两检，乘客喺西九龙站一次过完成香港同内地嘅通关程序，就可以来往国家高铁网络覆盖嘅所有城市。内地人员只会喺站内嘅内地口岸区执行职务，唔会离开内地口岸区执法。好似深圳湾口岸咁，一地两检安排早有先例，一地两检更快捷、更方便。 唔专心、冇视听，可以系顽皮，但亦都可能系 ADHD 嘅症状，即系专注力失调及过度活跃症。佢嘅成因好复杂，冇简单嘅方法可以界定。但严重患者可能会因为冲动而做出违法行为。不过，这个病都有它的存在价值，究竟是什么呢？零距离科学三 ADHD 与我，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是你报警啊？ 是啊。 怎么啊？被人抢劫啊？ 抢晒了。 叫什么名啊？ 我叫…… 哎，不用问啦，拿张身份证看看就行了。 大哥，你听我而家全身上下边忽仲摄到张身份证啊！ 咁又系， 但我仲 keep 到张八达通、啊，你要唔要睇下？ 玩嘢系嘛？喂，记唔记得抢劫你个样个人啊？ 吓， 我系问你记唔记得抢劫你嗰个样个人个样个人个人个样啊？ 吓， 佢系问你记唔记得抢劫你个人个样啊？ 记唔记得都冇所谓啦。其实我系自愿噶。 吓？你自愿？ 其实就咁嘅。头先我经过呢度，有个好小三嘅女人走埋嚟，话佢冇衫着又冇嘢食，啱啱读完大学仲住紧劏房，一路讲就一路除我啲衫啦，仲问我介唔介意添。我话介意系有少少嘅，但系见到佢咁可怜嚟讲啦，咪由得佢咯。内裤都系我自愿除嘅。我话帮人就帮到底啦，咁我又惊人哋以为我系老体狂，所以咪报警，大家沟通下先咯。 哦，明白啦，高人总裁喺街边发现一个老体狂啊，而且阻差办公，请马上派车过嚟捉佢。 喂，家阵唔兴噶啦，等我嚟。高人啱啱发现一个追唔到女仔又俾女仔呃钱嘅毒 L， 即刻派车嚟 ，over。 喂。我唔系露体毒 L 啊，我系波城啊，阿 Sir。 今日七月十四， 期间限定， 丰收快活人有桂花田、 波城、 善明、武曾志豪， 好嘢！喂，咁点解我哋仲要咁诡异嘅？ 哦，咁我哋可以开心翻啲嘅，一二三， 丰收快活人。 你就想啊，冇我喺度 咁诡异啊？点解仲 咪好咯？ 我系边个啊？ 今日都已经唔知几多月 咁啊？十月十十号啫嘛， 中秋都过埋， 中秋都过埋啦，搞啲咩啊？ 俾阿波胜回忆七月十四嗰日嘅， 做咩？你嗰日好惨咩？ 唔系， 冇冇嘢噶，打个招呼先。 早晨， 咪咯，系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烂嘴波胜，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 系咯，即系基因故障啫，冇乜嘢嘅。 我哋唔系，呢个系人为嚟嘅。个机冇话要扭呢个， 搵唔到啊！边个先系嚟？我搵到啦，搵到啦！ 咁嚟过， 好嚟过，嚟过，嚟过！我哋预备三二一， 曾志豪、 波胜、 桂花田、丰收快活人， 哇！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波胜， 晨早流流下一下，大家唔好意思啊， 冇嘢，冇嘢， 冇嘢嘅， 唔使再过七月十四噶啦吓，系啊，今日礼拜五有点唱嘅， 系啊，我哋节目好有爱噶，你唔好话阿波胜烂嘴，睇下而家。好咗好多啦， 系 点解啊？因为啊黄耀祖啊， 做咩真系醒咗佢啲嘢啊？ 有爱啊，俾咗啲好好嘅嗰啲搽嘴唇嘅膏膏俾佢啊！ 佢抵唔住颈啊，见咗我咁多次咧，个嘴都咁烂， 真系即系有用喎、 啊！即系佢自己有自己试过啲 OK 嘅，咁我哋不如试下啦，咁样咁 我发觉而家几好啊，系咪啊？ 好啲啊，唔知佢几时又衰噶啦？ 你啲对手有冇话你都好咗？ 冇啊！佢哋长期见 住，未试过，仲未试过，仲未开始。 佢哋见惯啦，都知道短暂性嘅嘢嚟噶啦。 哦，即系反而唔惯啦。我话咦，点解石落去冇晒嗰啲裂纹嘅？ 点解唔系 沙 沙嘅？点解冇血嘅咧？ 系我惯咗有啲痕咁样真系。不过有啲新嘢咧，我唔知道你哋试过未咧？即系我惊我讲出嚟大香你啊！因为咧就平时翻工呢条路咧，我少搭呢个小巴。 哦， 我一系就行落去嘅啫，一系就坐车嘅啫， 系啦。你讲紧去乐富定系 即系就咁九龙塘乐富啊，或者呢段咁样咧。跟住咧，我琴日咧终于即系摆低咗架车之后咧，我就搭小巴咧，俾我搭到嗰架新小巴，你搭过未啊？ 哦，诶，十九座系咪啊？ 系啊。 我见过个样好唔惯嘅，第一次睇。 我又唔觉。 好长啊，唔好长噶。 其实我怀疑，即系照计我冇睇错嘅，因为咧平时嗰啲小巴嗰度门咧，唔系嗰度咁样嘅，好似你拉铁闸咁样噶嘛，咁样即系 bang 咁样噶嘛。 佢今次系电动门噶， 系电动门嚟噶。今次咧，因为我上落嘅时候，我话咦，即系我上到先发觉，点解成件事唔同咗？第一，道门咧系人哋嗰啲高科技咁样咧，识得咧先褪前啦。咁样咧，好似人哋嗰啲趟门咁样咧， 即系好似嗰啲旅游巴嗰啲门啊， 系啦系啦，旅游巴嗰度门，咁样咧，跟住哇好型啊，好型啊，哇点解咁样嘅？然后上到去，平时你小巴之座位系点样嘅？ 系啦，上去咧， 两个咁样咯， 咪嗰啲质料啊，嗰啲材 坐到淋晒咯，啲凳 系啦，坐到淋晒噶嘛，同埋佢佢系嗰啲叫做咩？有啲 cushion 嗰啲叫做占咗 梳化 凳咁嘅意思嚟嘅，而家唔同晒 哦，点啊木板凳啊， 黑色嘅。 全部都黑色嘅 皮嚟噶， 你话皮先坐上咗车啊？ 佢又唔系皮，即系佢算系嗰种咧胶嚟嘅， 系。 但系嗰只胶咧就真系又 皮皮地嘅， 唔系好硬嘅，系啦，好似皮胶啦，诸如此类咧。黑色典雅，靓咗好多，同埋佢新净啊嘛。 物料形容词对于嚟讲系吃力嘅， 唔吃力。我未揾到，唔系因为问成日惯咗问嗰句咩料啊，系咯咩料啊， 俾 我答到， 问比较多， 都系问嘅啫。喂咩料啊？终于你答我啦，有啲皮皮地又胶胶地， 系啦，又皮皮地，黑色啦，系咪？ 最紧要黑色， 就唔系灰色嘅， 唔系灰色，好靓喎。同埋咧，因为个感觉，点解我想用硬？ 舒唔舒服啊？ 舒服啊， 舒服嘅。 点解我想用硬嘅即系胶状去形容咧？因为你觉得好稳阵啊，即系之前好似波仔话斋，我哋坐喺啲凳咧烂噶嘛，淋噶嘛，但我坐上我话，哇，好坚定啊，直情可以系咁撞击佢，真系。 咁系咪又系两座位一座位两座位一座位啊？ 系啊，我见到都系咁样咯。 咁啊，系咪真系个车长咗，跟住咧就加多咗去三个位啊？ 嗱，照计就 车长隔篱咪有个位啊？ 车长隔篱唔好似冇添， 即系往你坐一个新嘅十九座。 我净系挂住个下，我冇啊！ 你净系喺度谂下嗰咩质地 系？ 系 啊， 咩质地？ 我净系挂住望下张凳，同埋望下道门。我不断都话哇，好犀利，真系咁样托门啊！我先进， 咪托门都好嘅，因为咧以前坐小巴咧，你知佢拉嗰个手杆咧， 系 拉埋咗，佢会弹翻转头咧，闩唔实嘅 人 士， 系啊，少咗闩唔实。 但系而家电动门应该就跟住闩得好稳阵 啦。系啊，嗱，但系又咁样，咁啱得咁巧啦，我唔知嗰款系咁啊，定系咧佢成个系统都系咁咧。佢度门闩都好嘈噶， 哦系啊，点啊？ 佢每一次 讲嘢噶， 唔会啊！你去到一个嘈同埋嗰个地步咧，你系咧好心痛嗰度门，不如你唔好再闩啦。 系砰一声， 佢冇知得砰咁样咧。我又啱啱我就坐喺佢嗰个门口隔篱嗰个位度咧。哇！每一次我都好似有个 base 喺度，砰砰咁样，我哇唔好再嚟咯，唔好再落车啦，真系好恐怖啊！ 咁你觉得佢柔唔柔顺咧？即系话 边方便唔柔顺 咧？教位啊，即系个教位。譬如你哋七人车咧，对门咧闩得好噶嘛， 但我哋冇声噶，佢唔知点解佢好似你咁样好嘈噶，佢系咁烦，佢每次都烦咁样咧，跟住我做乜咁嘈嘅咩？好惊喎，但系整体好舒服噶，真系。 个冷气够唔够？ 阿婶，你想点样买新车？我而家佢争在下一句就问佢：喂，个地毡真系踩得舒服， 个避震得唔得？ 个避震好。 我真系冇坐。 嗱，即系原来我唔系大乡里，你都未试过嘅。 阿波成坐 过，我未试过都 系咯， 我都完全唔知系咁。 好新奇，唔系我惊咧，点我又即系有少少有保留咧？我惊会唔会咧？佢唔一定系十九座，会唔会系纯粹换咗新车啊？因为我冇数啊。 哦， 究竟咁你有冇坐过啲即系就咁？ 冇啊， 应该唔会噶。 我哋而家落库嗰架，即系我通常都系坐落库嗰架，而嗰个堂就少坐嘅，都系嗰架明明白白咧，即系一踩油咧，嚇咗好多死气出嚟嗰啲，因为佢好旧啊都。 系 啦，咁同埋即系都仲未转款嘅，但我见邻近嗰啲去天马苑嗰啲，我都唔见到有系新嘅小巴咯。 哦，但所以如果 如果唔系，我都会尝试下参观下 噶。我觉得唔错啊，真系。如果你搭过嘅话咧，你都会觉得直情好似搭紧啲豪华旅游巴，哇！嗰几蚊嘟起上嚟真系零舍抵嘅真系。 因为咧，即系过往啲van 仔咧，即系小巴咧，实在太旧啦， 太真系旧， 多年系 真系太残啦，真系。所以整体好高兴嘅，同埋我唔知咧，系咪佢揸个新车咧，连个司机都爽好多啦。 一定啦。你唔会去咁样先上车？ 唔系，因为点解咧？佢见到嗰啲弟弟妹妹咧，即系上落车，咪中意个父母怂恿佢自己俾八达窿嘅。 系 平时啲叔叔婶婶未必咁好心机噶嘛，嗰啲司机咧，哇唔知系咪嗰个新车嘅关系咧？直前个司机话：，慢慢嚟啊，慢慢嚟啊。 哦，系咩？ 系好叻喎，自己嘟到啊。冇提议佢其他嘢。 真系啊，即系人都爽啲啊， 爽好多噶，真系。 你自己买架新车，你自己都爽。 我谂都系啊。喂，但系提一提你，你知唔知啊？小巴你有冇习惯戴安全带？ 梗系系需要噶，咩叫习惯啊？ 但有你系咪一定有带啊？ 一定 咁短程都有。 有 你有冇见到身边所有人都系咁啊？ 冇 啊， 咁咪系咯。 但系我成日都听到话有突击嘅检查嘅时候，咁无端端你 click 少咗一下就千五蚊，几个唔抵啊？ 真系会有噶，我嗱你有冇次次都安全啊？ 有嘅话咪 男仔好少系咁嘅喎，系咯， 有嘅咪带咯，安全啲啊嘛。 咁冇就冇得你带啦， 冇得你带啦， 有嘅尽量带啦， 有啊，都尽量咋， 系啦，都会啦， 都唔系吓， 唔系睇心情嘅咩， 都要嘅， 系啊， 需要嘅。 因为我上次咧，我坐的士嘅时候咧，咁我上到车。 跟住咧个司机竟然回头讲一句，佢就话：如果你方便嘅，你咪打一打安全带咯。 诶，佢都几客气，佢惊得失嚟。 我话唔系，我会带司机。我话我因为我同我仔一齐啊嘛，我帮紧我细路扣安全带，我转头就扣噶啦咁样。跟住我忍唔住问佢话。点解咁问呢咁样佢话呢轮系严打啊，成个礼拜不停俾人捉啊，前面嗰个小巴先俾人捉完，我嗰个的士行街又俾人捉完咁样。 哦，系啊， 建筑噶 的 士都唔放过啊。佢话、真系有跟住我问佢系薄洛啊，定系铁马嚟捉佢？佢话铁马嚟噶，好眼利噶。佢、话你哋冇得避噶啦。佢话咧，你个安全带个扣咧，有冇烂喺个嗰、个膊头度咧？太明显啦。佢见到你冇条嘢喺度打斜咧，佢就走嚟捉你噶啦。 睇你斜嗰个位有冇嘢楞住喺度？ 系啊，即系原来佢真系会真系建筑噶，冇仲要冇得讲噶。 喂，我都话啦，铁马咧系真系好眼利嘅。你咪睇佢揸住个轰轰咁样嗰啲，即系行得咁快啊！我上次去日本咧，咁跟住咧，去冲绳咁一家几口啦，就搭的士啊去一个好近嘅地方啦。啊！佢真系我都话讲噶，落紧雨 都睇你 落紧雨，个铁马喺后边，咁我哋已经系一排人咧，已经遮住后边噶啦，即系坐后边嗰架四个人，咁落紧雨，个铁马笠咗面罩噶，即系落咗罩，佢都仲睇到前面嗰个司机讲电话，即系我个司机啊，即系我揸住个的士，唔系啊，唔系我啊，系佢个的士司机 啊，唔认啊， 讲电话佢都捉到个，佢开 B 部佢咧，跟住佢话停车，跟住咧就话啊唔好意思，头先我见到你讲电话，跟住咧 系有礼貌， 系真系有礼貌，佢鞠晒躬咁滞咧，跟住咧个的士车长就唉真系唔好意思啊，因为咧我唔识路咧，所以咧我就喺度问一问人啫， 唔好意思，我都要罚你啊，唔好意思，我为你添麻烦啊，唔好意思，我为你添麻烦，你捉我啊，真系， 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拍？前少少，哦，唔好意思，好咁 啊，系啊， 系咁，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笑乜声，笑乜声， 你有冇理我？唔好意思嘅啦， 你咪同佢讲声，喂，阿妈爹咯，到啦， 咩 咯？ 你讲完未啊？ 系咯，嗱，小心啦，所以咧，千祈唔好滞啊， 安全紧要啊，知唔知啊？波声， 知道。 如果你都搭过新小巴嘅，喂，不妨你都分享下，好过瘾噶。 跟住佢哋话搭咗好多次啊，师兄， 起码你两个未搭过。 小生小生怕怕咯，佢系谭咏麟啦。 曾志豪、 波盛、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先讲讲天气先啦，冻咗啲噶吓，因为24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2%咧，所以直播室里边就有两个好应节嘅主持。 其实都系凉咗啲啫， 就系曾志豪同波盛系尊重咗个气候变化，佢就加翻咗件外套。 波盛嗰件外套系因为佢琴晚唔够瞓，所以咧又 算吧啦， 除低之后边嗰件系短袖衫。 你当而家自己去咗夏威夷咩？仲喺度着露波？你咁样你咁样加埋，知唔知真系50斤噶啦？ 系啊。 两边膊头穿咗个窿啊！ 唔系热得咁紧要啫， 唔系咯，唔系热得咁紧要啫，你仲露晒膊， 咁咪凉咯啫， 系咯，哎呀，真系。O K， 你头先讲喺小巴咧，咁啊，即系我啱啱即系最近咧收到咧有朋友 send 俾我啲信息，咁样，咁啊，大家搭呢个港铁 系 咪？咁有冇试过咧？即系喺港铁交收嘢啊？ 教授冇啊，又少啲。 有试过嘅， 即系 冇出闸，跟住就可能你上网买咗啲嘢啦。咁啊，唔知咩沿线嗰度，大家就交收啦。 哦，咁通常喺个闸度等咯。 系啦系啦，闸外等你唔会出闸噶嘛。 系冇错。 即系譬如你喺荃湾咁，你去到柴湾，你唔会去出闸噶嘛。 系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喺荃湾去到柴湾，但你唔出闸，又翻翻荃湾。 系。 喂，你知唔知系会点收费噶？ 佢会收翻你荃湾嗰个费。 咩叫荃湾？即系荃湾出、荃湾入嗰个费。 唔系佢好似嗰阵时话有时间限嘅，因为佢要打击嗰啲就系、是、话打击嗰啲水货客咧，即系佢就惊你一张票即系搭到笑啊。 系啊， 即系可能你全日咧你就不停喺唔同嘅站度咧就逗留，但系最后都唔出闸。咁、然后你最尾你又翻翻去自己原点嗰度咧，即系好似免费搭咗佢车。因为如果 但系佢都收翻嗰个一个， 但系如果你净系收一个站嘅费咧，其实反映唔到佢用咗你成条地铁线咧去到柴湾，又翻翻嚟荃湾嗰条路程噶嘛。 咁即系大家嘟嗰时候有冇留意下嗰、那个 唔系佢有个时间限制噶，好似系咪？ 嗱，咁喺个而家咧睇到 唔知一个钟内定几多？ 咁样佢话如果喺20分钟就系一个钟， 二十 以前都好似话一个钟噶，但系而家咧话咧20分钟内 系 原站出，即系原站入。原站出 系 系啦，咁咧就要有个最低消费嘅， 就 系 10蚊。 10蚊 吓，真系10蚊 啊！系啊，要10蚊啊！咁样咧，佢就话啦，即系因为咧，你过咗嗰个20分钟之后咧，你会点咧？会收啲咩咧？佢话而家咧可能啦吓， 收冷气费， 惊你里面瞓觉有车可 房间费。 嗱，佢话嗱，超过20分钟，但系少于150分钟，即系两个几钟头，即系你唔好谂住咧，啊，我过咗我咪俾咯。但系原来咧，你都唔可以逗留喺地港铁咧，系一日噶，即系两个半钟头内。O K， 我都曾经谂过喺里边瞓觉嘅。 系啦系啦，嗱，即系咁啦，过咗20分钟，跟住咧又未超过150分钟嘅话咧，系会收你59.5嘅。 咁刁转一个数 啊，系啊。唔知系即系我唔知系真定假，我睇到咧嘅。 等先，即系话咩啊？20分钟咯，即系如果我喺荃湾入闸，我20分钟之后我喺荃湾出翻闸。 20分钟之后， 我喺荃湾出翻闸， 系啦系啦。 咁佢就会收我59.5啊？ 系啦，59.5。 哦，喂，我等朋友，如果女朋友迟到。等到最后佢话我都 系 唔去啦。 原站出原站啊，讲紧。 我知啊，我本来可能等埋佢一齐嚟啊嘛，点知可能佢出唔到门口。最后叫我翻嚟接佢嘅，我唔系喺荃湾出翻咯， 系啦。 咁点算啊？ 咁或者我漏咗嘢，漏咗一半 嘅，系啦，我漏咗嘢，咁点算啊？ 啊，等先吓，佢漏咗嘢。 我喺荃湾入啦，咁可能我目的地本来中环嘅，哎呀，点知我去到美孚嘅时候，突然间发现漏咗大八达通，但唔知头先点解入到嚟嘅咧，咁样，跟住我又出翻去啦，我 就 咋咋淋去翻荃湾出啦。 OK， 嚟一次 ，OK， 超过咗20分钟，但系少咗，少于150分钟，原站出原站入咧，嗰个系10蚊，sorry 啊，10蚊系啦。如果超过咗150分钟，即系两个几钟头， 就59.5， 就59.5， 咁抵好多， 系咯，两个钟， 两个几钟， 两个系咪啊？120分钟啊嘛，唔系 120分钟就两个钟咯， 就两个半钟， 咁即系你超过两个几钟，哦，即系话如果你喺地铁里边，你心急。 你想睇完习大大成个十九大嘅讲话先走嘅话咧， 系 对唔住啦，你要俾五啊九个半啊。 系啦，因为过咗， 因为佢系有成二百几分钟嘅， 系啦， 即系个讲话咁长啊，冇办法啦。 二百几分钟啦，咁如果咧就即系两个半钟头内咧就原站出原站入咧就系十蚊嘅要收。咁啊，当然啦，即系小童啊或者学生票价嗰啲咧就会一半啦。 但佢呢个唔系不嬲有嘅咩？ 系咪啊？ 不嬲有嘅，因为之前就话打击啲水货客就系唔俾你咁样咧，即系佢唔系嗰啲水货，系嗰啲咧有阵时做嗰啲速递嗰啲咧，咪全部都咁样交收噶嘛。我记得嗰阵时都有讲过话，喂，你唔可以即系咁样喺个站度逗留太原站出入啦。总之简单啲，佢就唔俾你咁样噶。 哦， 佢唔系加咗价定咩啊？嗰时 加噶，我唔系，我就系问下大家有冇试过咯。因为我睇到文章就系咁讲啦。咁我觉得啊， 我哋好少嘅， 因为咧好多时咧即系 我试过瞓觉咯，真系。 你知唔知我即系喺佢阿浪荡永永儿时嘅时候咧，我真系会试过带佢哋咧由呢个东铁河嘅。东铁河，因为东铁有嘢睇啊嘛，睇去新界嘅地方。 系啊， 我仲要喺九龙塘上车咧，搭到去上水，跟住由上水行个对面站，就搭翻翻嚟九龙塘咁。 都冇问题噶。 咁嗰时过晒二十分钟噶啦嘛， 唔系你唔过两个钟啊嘛，咁都系十蚊啫嘛， 十蚊 都系，都系。 总之佢就唔俾你原站出入咯，简单啲。 啊，都系噶，即系总之大家要留意住咧，唔好谂住咧叫啲姐姐嚟攞嘢啊，攞完嘢之后咧又翻翻去咧，佢都系扣你十蚊噶吓，要过二十分钟，记住啦，各位雇主。 里边要俾冷气费，里边又有嗰啲即时新闻，唔使俾钱啊， 系咪先？服务费啊呢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男子在旺角一间宾馆被劫去230万元的案件，警方凌晨再拘捕多四名涉案男子，被捕四人分别是一名38岁本地男子和三名24至29岁的非华裔男子。他们凌晨近两点在旺角被捕，全部人涉嫌行劫被通宵扣查。案发在前日凌晨，十几名贼人冲入旺角一个宾馆房间，抢走一个载有大批现金的背囊之后逃去。警方就案件至今共拘捕五人。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说，土地供应情况仍然紧张，公营房屋兴建数字仍然落后。据本台节目说，新发展区完工前透过改划210块土地，在数学上能够满足土地供应，提供31万个单位，但实际要看改划是否顺利，如果在城规会遇到反对，就会影响五六年后的供应。他说210幅土地中有26幅是近期找到，因应社会对公营房屋不足的关注而调整到80%是公营房屋，20%是私营。西营盘第三街一间店铺凌晨近两点被人爆窃，两名年约30岁男子怀疑爆窃时被警员巡逻发现，两人放低手上一部约值12000元的电脑之后逃去。警方初步调查相信电脑属于店铺职员，案件列作爆窃，暂时未有人被捕。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在限期过后仍未清楚回复是否宣布独立，首相拉霍伊计划当地星期六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引用宪法启动暂停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的程序。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说，若果中央政府拒绝对话，继续打压，自治区议会将会表决正式独立。欧洲议会议长塔加尼警告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即使宣布独立，欧盟内亦无人会承认加泰罗尼亚是主权国家。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初天气稍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39点，升180点，成交金额3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5点，跌5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2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蚊，升2.8；中国平安65.85，升1.15；友邦保险59.75，跌1.35；盈富基金29.35，升2毫；信宇光学科技108.8，跌3.7；吉利汽车25.7，升8.5；工商银行6.3升1.7，建设银行6.89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1，日元113.23，瑞士法郎0.982，澳元0.784，加元1.251，新西兰元0.699，人民币6.613，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2。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1点，升3点。港金现价报12000蚊，升5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美元，卖出1285.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车多，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上桥位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德士古道行人桥、石围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二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号截止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 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手下留情， 因为 We are a family。 世界上最靓嘅地方，点都比唔上属于我哋自己嘅地方。呢度有我哋熟悉嘅声音、味道， 有我哋嘅将来同希望。 呢度系我哋一齐建立、一齐开创落去嘅地方。 20年嚟嘅种种经历，我哋都一齐跨过。让我哋继续向前，成就香港。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带你认识各地情况， 送上丰富环球资讯， 认识世界。听实星期一至五， 有晨光第一线和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白元浩、崔杰彤、蔡敬文、阿欧、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曾志豪、 波盛、 魏花田， 风骚快活人。 风头火势，今日星期五有点唱，又系时候佢又大显佢个独歌嘅时候啦。唔知今日又会邀请阿波盛同佢一齐独唱啲咩歌呢？吓，各位听众，呼吁你电话号码18723888，或者喺我哋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今日有我哋独歌王，话佢样好嚣事，曾志豪。 唔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咩啊？ 咩叫做豪仔同波盛佢哋会独唱一首咩歌？两个人点样独唱咧？ 唔系，即系嗰个读系， 请解释啊， 系读书个读啊，读出嚟嗰个读啊，阿师兄， 原来系咁样， 系啊，点样读歌咧？ 读歌就读歌啦，仲要读唱咁样 啦。好啦， 系啊，我哋仲要话俾广大嘅听众听啊，头先嗰个地铁嘅传言咧。其实都证实咗噶啦，系啦，个价钱系真嘅，系啊，早喺旧年嘅时候已经证实咗噶啦。 咁我啱啱， 我要话翻俾听众听， 我有朋友掟过嚟俾我， 知晒， 系啊，睇下大家嘛， 系啦， 以为遗忘咗系咪先？咁你今晚讲开小巴，我咪讲埋港铁咯。 系啊，好啊，睇得好啊， 波城都要出嚟打完场 啊，好啊，好啊。 唉，揾工啊比较艰难嘅，你有冇兴趣翻大陆发展呢？吓，有噶，因为你见啦，即系而家成日都讲话大湾区啦，咁啊又话即系要中港融合啦，咁然后亦都讲咗好多咧，就系话喺内地啊，即系其实啦，机会处处啊，真系可以话前途无限啊，咁但系官方嘅宣传系一回事，实际上究竟啊人在大陆？揾工嘅情况系点嘅咧？咁啊，琴日咧有一个智库咧叫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咧就发表咗一个报告啊，就叫做《港人内地读书就业身份待遇问题》嘅研究。哇，好犀利！咁即系顾名思义讲紧咩咧？就系有一啲人，佢系香港人嚟嘅，佢就翻咗大陆咧，里边就读书，咁啊读唔同嘅即系嗰啲大学啊咁样啦。读完书之后咧，佢哋要做嘢啦，所以就有就业嘅问题啦。究竟发生啲咩事？嗱，就业问题可能我哋一般人咧就会谂到，哦，咁即系主要都系讲待遇啦，系咪？所以佢个报告就叫做待遇问题，但系仲有两个字叫做身份，咩意思咧吓？咁啊，佢访问咗咧呢一班嘅香港人咧，佢哋咧分别就喺北京啦、上海、广州啦，咁啊即系最大嗰几个城市啦，逃离北上广，北上广咧就系呢三个地方啦。咁咧佢就问咗成即系都有千几个嗰啲嘅香港嘅学生噶，咁喺度读完书之后咧就问佢哋，喂点啊？即系其实容唔容易喺祖国大陆度揾食咧？系咪可以好即系容易就可以即系掘到金咧？个个都话翻上去掘金噶，系结果啊阴公啦！结果咧就真系现实就很残酷，想象就很美丽。佢话咧大部分嘅香港人咧，其实喺里边咧都遇到好多困难嘅。嗱，当中咧系咁嘅。佢咪访问咗千几个学生嘅，有 45% 嘅受访学生毕业之后咧，系希望喺翻香港度做嘢。又或者系继续读书噶吓，咁啊愿意留翻喺内地嘅咧，其实就30%嘅啫。嗱，咁呢度已经系第一个数字啦。你系喺嗰度即系读完书，但系你心咧都系想翻翻嚟香港咧度即系继续进修或者做嘢噶。咁点解咧？喂，如果上面真系遍地黄金，弯腰就执到嘅话，我都唔走啦。就系唔系啊嘛？佢哋分别遇到啲咩难题咧？嗱，已经唔系讲紧即系大家成日喺度即系诟病嗰啲咩？系咪冇咩自由啊？系咪冇咩上网嘅嗰啲方便啊？系咪咩黑心食物啊？唔系讲嗰啲，系讲啲好实际嘅，就系佢做嘢同埋读书可能佢会遇到嘅情况。第一，有40%咧就话，唉，喺上面咧冇人脉关系，真系搵唔到嘢做啊！大家都记得啦，正所谓朝中有人办事就好方便。咁啊真嘅，喺香港咧，你未必需要咧话有 uncle 咧，即系识你先可以揾到间公司嚟做。但系对佢哋嚟讲咧，佢话喺大陆咧，原来想揾嘢做咧，唔识人咧，真系好难噶。即系可能特别系佢哋要做嗰啲即系商贸嗰啲企业嘅关系咧，好难揾到啦。第二，国企嗰啲事业单位咧就唔请佢嘅。咁点解啊？原因仲有一个，佢话有好多人咧，一听到佢系香港人呢三个字啊，你估究竟系有着数定系冇着数咧？答案是 sorry 啊，有30%嘅受访者咧，佢话我一话俾人听我哋系香港人咋，就已经俾人哋拒绝接收我哋啦。佢话都唔明点解我哋呢个港人身份咧喺上面唔单止唔吃香咧，仲好麻烦添啊咁样。唉，呢个咧唔知同佢哋要申请嗰啲证有冇关系啊？因为佢话咧，原来我哋喺香港打工，打工就打工噶啦，唔使攞啲咩特别证明文件嘅。但佢话咧。喺内地做嘢嘅香港人呢就必须呢申领一个叫就业证嘅证书㗎。咁啊一年之内呢要受同一个机构呢就唔知工作几耐啦先至可以即係发放到㗎。佢话年年都要续证㗎，係年年都好麻烦㗎。咁再加上呢有好多就譬如话对内地嘅语言啊文化唔熟悉啦咁样呢啲都係构成即係香港人呢喺大陆呢即係做嘢嗰个艰难嘅地方。而且咧，佢哋有个被访者咧，系咁样形容嘅六个字，总结咗佢哋嘅处境，就叫做咧国之内，境之外啊！即系咩意思啊？系啊，我哋大家都一国嘅同胞， 但系个感觉就好似我哋系境外嘅，因为咧即系头先讲嗰啲身份啊、办嗰啲证啊，有好多唔同嘅待遇咧，佢都即系每一分钟都话俾你听，喂，你唔系自己人嚟噶，唔系自己人嚟噶。你讲香港啲足球员你就知啦，即系咧嗰阵时咪话有啲即系香港嘅球员想上去踢呢一个即系中超嘅，但系结果咧佢好快就话我哋龙门呢个位咧。是不接受外来人士即是参加的，一定要是中国本土的居民这样。结果呢香港呢即是守龙门那几位呢都当作是境外人士这样。是啊，是很复杂的。你会发觉呢原来上面的确机会处处，但是作为香港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想即是响应政府现在三不五时的号召，真的想去北上发展的话呢，我想你都要想一想。你有冇内地嘅人脉关系呢？你系咪可以年年都续证呢？你系咪可以咁容易适应到上面嘅文化呢？冇人叫你即系惊咗就唔去，不过你要谂清楚咯，啲钱唔系弯低腰就执到噶。风头火势，唔知我哋呢位波盛同事会唔会有兴趣翻内地发展呢？你都已经征服咗台湾嘅女子啦，系时候将你嘅烈焰红唇。同内地嘅朋友分享一下啦，佢就係波盛。 首先啊，你要整到依口啊，好听的国语啊，先至可以翻去内地嗰度。 你唔好扮嘢啦，你喺台湾那个地方吓，诶、啊，那个台妹都飞唔出你的手指罅啦，是不是先？真的啊， 先生先生，你要不要、啊、 大婶咩啊？大婶你做咩？大婶， 我睇下佢反应系点样，点样回应啊？ 做咩大婶啊？ 先生你要不要？ 不过讲起职场嘅嘢咧，其实只要你紧贴网上嘅世界，其实久唔久咧，你会见到好多人分享而家嗰啲求职者。点样花式见工，例如系你会听过啲阿爸阿妈陪啲仔仔女女见工啦，甚至乎有啲就系申请见工嗰个人，同埋实际去见工嗰个人咧，前后可以系两个人嚟嘅。呢一啲咁古灵精怪嘅情况，即系你谂得出都有机会发生嘅。而作为见工嘅人咧，其实有好多细节要留意嘅。由你交嗰份履历开始，其实已经系见紧噶啦。而去到面试嗰一日，由你嘅衣着啊、谈吐啊，问翻呢一个建工嗰位朋友嘅问题，一切呢一啲嘅事项咧，都系你学历以外所能够反映嘅能力，呢一啲全部都非常之重要嘅。所以作为一个求职者，真系要费尽心思，不断去谂点样突出自己，令到嗰个雇主可以记得你嘅。但你唔好以为咧，得求职者先要谂有咩花神可以搞，因为最近喺日本嘅佐贺县咧。政府的一个网站就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奇招，就是当你一上到去个网站的时候，你会见到的并不是一些很口号式的字句，那些、哎、我们一起共建美好的家园，也不是说进入政府之后有几好，而是出现了一个疑似黑客入侵的一个版面，而这个这么邪恶的势力就是日本的动画宠物小精灵的反派组织火箭兵团。因为原本呢喺呢个嘅政府网站上面都有啲好正常嘅资讯会见到。但而家只要你揿入去嘅话呢，就会见到其中一隻宠物小精灵喵喵怪突然之间弹咗出嚟。而隔篱就会写住而家已经系火箭兵团嘅时代啦咁样。咁呢个咁得意嘅举动呢，其实都系呢个政府呢佢哋其中之一个招募一啲求职者嘅一个方法嚟嘅。而成个版面你会见到呢已经变成咗一个好似火箭兵团入侵咗嘅一个版面啦，会有佢哋嘅 logo 出现，而且咧佢都话你而家快啲嚟加入成为我哋火箭兵团嘅其中一员啦，因为我哋嘅成员咧招募紧啦。一望落去你觉得啊都几开心啊，啊又好似有啲靓女啊，有靓仔嘅上司，同埋好似有好多精灵喺度，每日翻工咧都好似一个好快乐嘅职场咁样。呢一个就系佢嘅宣传标语啦，令到你睇到都觉得嗯我翻呢一份工咧好似都好开心、啊。咁呢个咁得意嘅招募呢固然係吸引嘅。咁感觉上就好似同老细嘅关系非常之近啦。咁但係呢其实作为打工人最希望除咗係你入职之前佢个招募有几新奇之外，当然就係喺你入职之后公司仍然能够保持住呢种咁亲民嘅作风，理解下属嘅需要，全力支持佢，呢一啲其实先至係打工仔最希望得到嘅。咁好似最近呢个美国职业篮球赛啱啱新赛季开锣啦，咁有啲球队开始陆续比赛打咗第一场第二场咁啦。最近都见到呢先后已经有两位嘅球员真係打咗一两场波就已经受伤啦。 咁包括塞尔特人嘅希胡啦，同埋篮网嘅林书豪，而佢哋嘅伤势，如果你有睇过佢哋片段或者相关嘅新闻，都知道严重嘅程度咧系非常之高嘅，包括系一个膝头哥，佢一个韧带断裂啦，同埋咧亦都有个足裸咧系即系扭亲嘅，而系嗰个伤势严重程度系讲到今年余下嘅比赛可能都冇办法再参与啦。呢、这、一个情况其实就好似你啱啱加入一间新嘅公司，一入职翻咗一日工啊！就因为身体有问题咧，嚟紧一年都要休养咯。当然啦，对于雇主一方嚟讲，确实系一个损失嚟嘅。但系同时作为球员又好啦，又或者系雇员都好，又何尝唔伤心呢？不过见到两位球员所属嘅球队都表示，将会全力協助球员尽快重回球场。一方面咧，令到球迷都放心嘅，因为知道球队一路都冇放弃到呢位球员。而另一方面咧，亦都令一众打工仔眼红，特别系嗰啲平时头晕身庆要请病假咧，都俾老细打嚟问长问短啊，质疑你系咪假噶，你系咪真系发烧啊，要有医生纸啊嘅打工仔，觉得啊，佢哋真系好啦。咁但系其实职场嘅嘢咧都系双向嘅，球队或者呢个雇主对球员或者雇员好咧，全因为佢能力高嘛，你帮公司做到嘢，佢当然咧就会当你系公司重要嘅资产啦。所以如果你都想有你老板锡，面试只系第一步，入职之后先至系呢一个比赛真正嘅开始啊！风头火势呢一位拍档咧，绝对系公司重要嘅资产啊！由我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听住佢喺呢度开麦，到今日同佢一齐开麦啊！有桂花田。 多谢你嘅，正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都系嗰个宝嚟噶。 咁老就唔好再老啦。 喂，嗱，为咗咧吸引呢个新人入行啊，又或者留低有用嘅人才咧，咁世界各地咧好多公司啊都会增加员工嘅福利。咁唔知你公司又有冇啲咁嘅福利咧？咁你又系唔系咧？因为公司嘅福利劲好，所以愿意留低为佢哋效力咧？嗱，即系为咗提升士气啦。咁啊，香港嘅一间其中一间巴士公司咧，系啊推出咗一个咧推出咗几个咧员工仔女福利嘅政策，可以咧令到员工可以安心翻工，又唔使担心佢啲仔女啦。咁啊，睇下吸唔吸引你入行啦。嗱，咁啊，其中有几样嘢嘅，咁佢哋巴士公司就话啦，将会啊每个星期都举办呢个工作坊，为佢哋嘅员工嘅小四至小六嘅仔女咧，就以小组形式提升学习呢个能力，同埋咧都会有游戏同埋茶点时间嘅。系啦，咁啊，第二亦都会为佢嗱，佢小学有啦，咁啊，中学都有个，不过咧，佢就为咗中四至中六嘅仔女啦，员工嘅仔女咧，举行呢个 DSE 座谈会，咁希望咧就令到佢哋咧就了解多啲啦。咁啊，仲有公司嘅巴士公司嘅状元同埋呢个奖学金得主咧，就喺呢个讲座里面同大家分享。第三，中学有啦，小学有啦，咁大学点啊？吓，大学就犀利啦！佢个员工咧嘅大学生嘅仔女咧，仲可以喺暑假期间喺佢哋嘅巴士公司体验一下巴士公司嘅营运啊，同埋管理系点啊，喺嗰度咧即系可以俾佢去实习啊，吸取下经验啊。咁啊，仲有50,000嘅呢个奖学金计划啊，大家可以咧喺透过佢哋嚟申请嘅。咁啊，仲有开学嘅时候咧，咁佢公司咧就仲系免费嗱，系啦，免费咧就影学生相啦，同埋免费咧同佢啲仔女咧可以剪下头发，咁其余时间都可以剪得嘅，咁系点咧？收20,000嘅啫，只系收20,000。如果你系生日之星或者系退休之日嘅，都系免费剪头发嘅，咁啊。好啦，喂，咁我未结婚，我冇仔女，咁点啊？系啦，即将结婚嘅员工，你仲可以好啊？佢而家咧增加多10日嘅结婚有薪嘅假期，系有薪嘅结婚假期系10日啊！哇，其实都睇到咧，即系巴士公司咧嘅员工福利都好似好窝心吓。咁啊，结婚有结婚假，咁啊有家庭嘅有仔女嘅，咁仔女都可以享受呢个福利。咁如果我系一个单身嘅，我未结婚嘅，咁我啲福利系啲咩？可唔可以得闲都可以透过报章？ 章嚟讲下俾我听啊，同埋可唔可以我唔再有 OT 咁长时间，咁我咪可以多啲翻屋企陪我啲仔女咯，同埋可唔可以人工高啲，咁啊时间又短啲，咁应该员工系最中意呢个福利啦。希望各位即系嘅大公司又好，小公司都好啦，员工福利其实都需要有嘅，因为佢系为你公司卖力噶嘛。 佢哋 4 minute 啊 ，Mila， 我想问下咧，你哋有冇以前住屋村嘅时候咧，即系如果大家都有呢个经验啦吓，咁咧咁咪有个嗰、那个消防喉碌咁样嘅，有冇印象啊？ 有 饼嘢咧，就系挂咗一个墙上面噶嘛，即系走廊嗰个位啦。 系个大厦都要有噶。 啊，系噶，但系因为公共村个特别就扬咗出嚟噶嘛。 系佢冇修饰啫。 系因为如果系大厦咧，我冇记错咧，通常收埋咗有玻璃门咁样噶嘛。咁、那个饼嘢咧，细个有冇玩 嘅？有 攞咗出嚟，我惊唔想开到个掣，啲水撇晒出嚟嘅。 嗰个掣好难开噶。 唔系咁容易开， 我知啊，但 系学嘅，你知唔知啊？ 系，但系你细个唔知啊嘛，你惊整到佢咧，撇晒水出嚟啫。 系啊，但我觉得咁样，今日睇住单新闻之后咧，即系如果你系住紧屋村嗰啲朋友仔咧，你见到你嗰个小朋友喺度玩呢条水喉咧，你唔好制止佢， 系， 佢如果唔玩过唔学过咧， 佢就唔知点样开啦。 佢第时立唔到大功啊，真系。 哦，点啊？因为有需要及时救火啊。 话说琴日有一单嘅火警咧，嗱，即系好彩冇乜人命伤亡咧，即系所以都系一个意外啫吓。 系。 就系呢个上水彩源村咧，琴日一个单位就发生呢个火警啦。咁啊，当时咧高层啊冒烟起火啦，咁啊消防员就当然就即刻到场嚟救火啦。好啦，咁但系我哋政府系守望相助噶嘛，我哋唔可以净系靠消防员噶嘛。 系。 咁咧就 及早救咗火先。 系啦，咁咧就影咗张相，好笑噶，张。即系嗰张相咧，嗱上面就浓烟密布啦，下边就有消防员咧架起条云梯就射水喉啦，就好强喎，冚冚声嗰条柱啦，跟住见到咧喺上面冒烟嗰个单位嘅即系右手边咧，即系好似隔咗几个单位啦，喺个走廊位度咧，就见到有个咧，就见到有个阿叔着住件猪肉佬背心，就好英勇咁样咧，就双手举起 条 消防喉， 系 射水， 哦， 劲唔劲先？ 劲。呢、這个真系劲， 佢个姿势劲，佢个态度都系劲。 咁但系有冇水出？ 条水唔劲， 系啊， 条水好似真系小朋友屙尿咁样。 哎呀， 系啦，就比较弱啲，就真系咧，你依稀即系嗰张相就相影成趣啊。佢直情肥唔到你，可能就系见到佢喷啲水花喺度咧，即系滴滴仔啊，阴公猪啊， 系啊。成日都系讲紧嗰啲消防喉咧，即系唔定期检查咧，睇下佢即系仲喐唔喐得嘅时候咧，啲水就真系。 系啦，嗱咁佢呢张相影完之后咧，大家就喺度问消防总工会咧，就话喂，其实点咁嘅？嗰条喉系咪冇用噶？即系街坊都做咗嘢噶咯。跟住消防员出嚟咧就话啦，唉，可能同佢哋唔识用有关啦，因为佢话咧，首先 其实可以教大啲嘅，但系教唔识教系嘛？ 嗱，佢话都可能系噶，因为咧，佢话咧原来咧你要先打烂嗰个火警钟上面个玻璃嗰个窗口仔咧，佢话你要先打烂佢嘅。点解要打烂佢咧？ 哦，即系话俾你听，喂，泵水俾我啦，咁啊嘛， 就系、 是，哎呀，佢、哦、就系冇拉嗰个水掣嗰个。 即系如果、哎、好似我哋头先同阿波仔嗰种顽童嘅心态咧，就咁扯条喉出嚟就肥啦， 就冇用嘅。 佢原来唔得噶，如果就咁扯条喉嚟开嗰个水掣咧，佢话可能咧就真系得啲水珠嘅咋。佢话咧要你打烂个玻璃窗咧，先至会启动一个加压泵，咁先救到水噶。 3370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0点跌咗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蚊升2.8，中国平安66蚊升3，友邦保险59.65跌咗1.45，盈富基金29.35升2，信宇光学科技111.7跌8，吉利汽车25.95升1，工商银行6.3升1.7，洛阳木业5.04升3.7。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2，英镑10.225，瑞士法郎7.945，澳元6.17，加元6.234，新西兰元5.447，欧元9.2159。每百日元兑港元6.89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885。日经平均指数报21451点，升3点。港金现价报12000蚊，升5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76美元，卖出1283.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车多，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山林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德士古道行人桥方向石围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都同你 Give me five。 嚟到尾段，几位跑手争持激烈，究竟边个会先过终点呢？ 跑道上个个争分夺秒，但喺马路上，司机要同前面架车保持适当距离，安全第一。喺恶劣嘅环境下，例如路面湿滑，就应该预留更多时间减速同埋停车，避免发生交通意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跟车太贴意外生，保持最少两秒距离先稳阵。 骚动音乐，骚动黄嘉怡。 其实在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相，其实我们来了一个 post-truth 的 era。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经常都上那些 social media、 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喜欢 follow 什么呢，其实那个电脑是会有数据去给回那些我们、啊、所以我们选择去看什么、 嗯、 我们选择去相信什么、 嗯、 就是一个真相。 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星期六夜晚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骚动音乐。 曾志豪、 波胜、 桂花田、 风骚快活人。 1872388 1872388，今日系星期五啦，所以我哋有大点唱嘅，咁啊欢迎你可以打电话嚟咧，睇下有冇啲咩要即系同我哋倾下偈啦。我琴日喺即系商场度咧，我匿埋做衰嘢嘅时候咧，俾个听众见到。 做咩衰嘢嚟？ 我匿埋咧喺人哋嗰啲 food court 度咧，唔食嘢咧，就霸咗人哋个位嚟打电脑。不过因为嗰阵时咧系四点几冇人咧，咁我见到我前面都有个学生妹妹咧，佢都系做紧同样嘅事，隔篱有个叔叔咧就喺度排紧马经，即系类似咁样咧。 咁即系大家， 咁我见到，咁即系我谂住都我算啦。 作为旗主，你 善用资源咧， 同一张台有唔同嘅格数， 唔系系咯咁都点知咁个听众撞到，哇！你有冇仔啊？咁样我系啊，哎呀死咯！我前面一杯嘢饮都冇咁样。 咁你有我想问你系咪真系冇帮衬先？ 冇啊， 系冇嘅，即系连小少一杯嘢饮摆喺度都冇嘅。 咁啊，如果我帮衬，咪显得前面个学生妹妹佢唔啱咯，佢乜都冇帮衬噶嘛。咁如果个学生妹妹被逼因为咁样要买嘢咧，其实对佢经济会造成好大嘅负担噶。 咁你有冇留意睄下隔篱张台有冇人落下走咗之后，你又攞咗个 杯 摆喺？ 哎呀，你点知我想咁做噶？我琴日 cheap 到一个地步咧，我琴日仲要俾人赶咗两次咧，即系唔系即系所谓赶咧，我转咗两次场嘅。我第一次咧就喺个商场咧有个户外嘅地方咧，佢预啲人喺度食烟嘅，咁咧于是乎就有啲台就摆晒喺度啦。咁我见到哇，机不可失、啊。嗰度即系有个位喺度咧，直情坐咗喺出边，冇人理你噶嘛， 舒舒服服， 舒舒服服啊嘛， 有日光噶嘛。 系啦，咁跟住我见到咧，对面嗰台人走咗之后咧，就剩低两杯咖啡咧。我有谂过，不如攞杯摆喺自己台面度啦，唔好咁碍眼啦。 你会担心自己唔觉意饮咗下咗两啖？ 又唔会嘅，真系 加水咯， 系啊。 你有冇做到咧？ 冇做到，因为我都走咯，算啦，我转场啦。咁、 哦哦 okay、 我做完第二啲嘢之后咧， 何苦你要转场？其实唔需要走。 我咁啱，我中间个 break 我要做第二啲嘢，咁、 哦、 啊，跟住我就再续未了完咧，就去咗个 food court 度咁样，跟住撞到个听众啊 ，Francis 啊，系啊，多谢佢啊，见到我啊，系啦，系啊，咁啊，冇嘢噶，我哋呢啲。 咁啊，香港人都会有啲事都。 点解我要 善用资源啫？ 系啊， 灯同埋个冷气都系开咗。 我真系当系公用空间咁样嚟用，唔系，但我都明嘅。所以做饮食咧，真系饮食艰难嘅。你话如果撞到多几个好似曾志豪呢啲咁嘅朋友， 系啦，斋坐唔帮衬， 全帮衬到，仲要压住嗰张台咧。 旺丁旺财啊嘛， 系啊， 做嘢我霸成个几钟， 霸成个几钟，需要人哋去嗰啲即系兜花星里边 咧。咁样我都明白嘅，咁你都系即系因应佢啲繁忙时间 啫嘛。 如果繁忙时间嘅，你都唔会都喺度噶啦。 系啊，嗱，等到我饮食业生意真系艰难咧，嗰、那个啊都可以算系香港历史回忆同埋地标之一啦。 嗯， 嗰条石画坊。 吓， 嗰条船， 哦，嗰条船， 嗰条船啊嘛，系啊，唔系画房，即系嗰个，即系房，即系嗰条船啊嘛， 系啊， 咁嗰只石船嚟噶嘛，咁同埋嗰只船上面画咗好多嘢，咁咪石画坊咯， 哦， 系啦，嗰、okay、条船，大家有冇去过沙田洲啊？立喺城门河嗰度， 真系冇去过咁多年， 系我都冇， 即系你突然之间 好多次， 即系譬如今晚食饭啊，今晚食咩？你唔会话去嗰度， 系啊， 食个饭咁样噶嘛， 系、啊，咁因为你唔系特登喺个区出现嘅活动嗰啲人咧，都系其实少去嘅， 但我有朋友喺个区出现咧，都好似波仔话斋， 你最多嗱沙田唔知点解咁样个，你可能会话不如去食乳鸽啊嘛，系嘛？ 系 啦，嗱，你话会食乳鸽啦，甚至乎你话去嗰度有间大排档，定唔知边度咧就有好多嘢食嘅。 田心村， 田心村嗰度 即 系系咪系咪？总之好多嗰啲啊嘛，但好少听人哋讲咧。我不如去沙田咧，食画房嗰度去食呢个海鲜哦，咁样。你有冇试过？ 其实咧，佢好，你话食海鲜咧系好耐好耐以前嗰个即系 讲法， 系啦系啦，咁但系。 唔系一路都系做海鲜嘅咩？ 但其实佢都系一间海鲜酒家嚟嘅啫嘛， 即系酒楼。 即系其实佢都系间普通嘅酒楼。其实你行过去咧，只系一间，即系入到去你根本佢系因为石做噶啦，佢只不过佢伸咗出去条河道。 系咯。 咁咧即系你感觉到咧啊，咦都几得意个位置。 好似好过瘾，望海咁样噶嘛。 感觉啫，其实 唔系望河嘅， 系望河啦，系啦。其实你入到去都系一间酒楼，你唔会觉得系啲乜？ 系咪你去过啦？ 我去过好多次。 我哋介绍下喂。 其实 阿姐姐介绍下。 只不过佢零零四四喺个。个攞头喺嗰几个屋苑嘅隔篱有一座华坊，系啦，咁你都系特登要揸车或者行过去啦，因为喺呢个一城或者石门站咁度，嗰度可以行过去啫。咁都系 贵唔贵噶？首先我想知。 佢其实都系一个集团里面嘅酒楼咯， 哦， 系啦， 即系我细个咧，我唔知阿波仔个谂法系咪咁， 零星酒楼咯，系啦， 佢又海鲜，跟住有条船，跟住又望河，哇！我谂紧 唔关事， 我成日觉得咧入到去咧好似出唔翻嚟咁样咧， 唔会， 通常个谂法就系咧，应该系同啲可能喺外国翻嚟嗰啲亲戚朋友咧，有机会就去食啦。咁但系咧，你一路都觉得诶，佢喺度有时间先去啦。咁你隔咗好多年都系诶，佢唔会执嘅，佢一度喺度啦， 咪咯， 机会咪食咯。 因为点解只船都开唔走嘅？ 系咯，佢都摆喺度噶嘛， 因为佢唔喐噶嘛， 即系差个机遇几时去食啫， 系啦。系咁嗰个地方系真系要特登去嘅，因为咧即系佢都比较自成一国嘅，咁佢真系对住城门河咁啊。但系有啲地方即系譬如你去到，即系好似你去酒店食嘢，你去坐近玻璃窗嗰边位，咁咪玻璃窗咯。但系一去唔到，即系中间位嘅，佢都系一个普普通通嘅酒楼咁样嘅咋，冇乜太有特别。不过系佢地理位置咧就比较特别嘅。 系啊，因为咧原来几得意。佢系 立咗喺度好多年噶啦，有冇五十年啊？我想问。 嗱，佢真系嗱，佢咁样分开嘅。佢话咧，1963年嘅时候咧，就已经停泊喺沙田海近沙田墟一带。 嗯， 咁咧就以海鲜闻名嘅。 停泊。 开头佢话即系佢呢只咁嘅船， 真系有只真系活动嘅船， 系跟住 后来就将佢石化咗佢。 但 系 佢我睇我都 系咪咁嘅意思？ 我都系睇维基百科，佢就话咧嗱，1963年吓系啦，佢就停喺沙田海。其实沙田海呢个地方我都未听过啦。 咁应该系即系城门河嗰个附近啦。 佢 话 近系啊，佢话近住沙田墟一带嘅，佢咧就曾经佢真系应该识喐噶。佢话咧佢曾经停泊喺沙田河东流咧，佢话已经变咗个车厂啦，对出。嘅沙田可以海鲜闻名，咁啊1970年代咧，由于政府发展沙田新市镇啊，环海澳化嘅咁样咧，就填咗海， 所以就冇得咁啊，俾佢 咁佢话咧呢只船咧就被逼咧就逼迁咗多次嘅，最后咧就喺沙田某处嘅沙田海停泊，咁咧最后就冇办法啦，喺1984年嘅时候咧就话已经结束咗营业噶啦，咁样 即系嗰架可以流动嘅船就结束咗营业。 曾经有只船， 咁即系话呢一间就喺度石即系画舫啦，咁样就为咗。纪念呢只船，所以咧就喺嗰度咧起咗一个咁嘅位置。 1986年， 系啦， 于是乎咧就另一个酒楼集团咧就喺沙田城门河咧就兴建咗呢个敦煌嘅画坊。 系啦，之前叫敦煌画坊噶嘛。 系啦，咁而家就变咗叫明星啦，就代替已经迁嚟咗嘅嗰只沙田画坊。 哦，应该系啦。 但系咧只系形状似船舰嘅一个石方嚟嘅啫，就唔系真船。哇，我真系长智光啊！又今次，我唔知原来之前系一只识喐嘅船嚟嘅。 即系一个酒家添，仲要系有得食嘢。 唔系佢酒家唔紧要，最紧要佢曾经系真。船 嘅坐喺只船上面食海鲜， 系啊，喂嗱，咁成件事又唔同咗啦。 但系由于佢真系唔可以再喐嚟喐去，因为即系个河道变咗成换河啦，唔系海啦，咁所以就为咗纪念呢只船，所以就喺个起咗个石石方。 系喎，犀利，真系原来海上食府啊！佢话呢啲就系嗰阵时香港独有嘅， 系 啊，六几年，佢话原来曾经好多嘅，佢话咧即系哇，真系嘟嘟嘟嘟啦， 珍宝咯。 真系咪珍宝？ 系咪啊？系咪一样啊？ 佢话试过有珍宝系咪香港仔嗰度？ 系香港仔嗰 个。系啊，系真船嚟嘅嗬。 我嗰个我真系冇去过啦。唔好意思啊，我答唔到你。 系啊，佢话嗰阵时原来都已经有嗰啲咩太白海鲜坊啊，四几年已经有噶啦。沙田嗰头先讲嗰条船咧，已经系第三间。哇，厉害，真系四处漂泊，周围走。哎呀，真系未去过嗰个年代。 但而家做咩咧？你做咩要 唔系因为而家佢呢只船咧，就算已经系经历咗第二次变迁啦，变咗只石船之后咧，佢都话即系经营就完成啦。 哦， 系啦， 即系结业啦， 结业啦，佢就会转咗咧做诶、有另外一个集团咧，就专门做婚宴嘅咧。 哦， 就 俾佢 接手啦， 就会接手嘅。咁、哦、啊，即系佢里边就自己喺度承接啊，咁样咯。咁跟住大家就话哦，有 嗰、个石即系嗰个石画方咧，就 应该仲喺度嘅， 喺度，佢会转咗手啫。 系啦，佢会再重新装修啊，加翻啲靓嘅嘢，咁好得意喎。 咁咪咪第时大家可能有机会就去 喺嗰度饮啦。阿、波仔最有机会 系 你啦， 喺度搞婚礼咯，可以 系啦，你真系可以搞婚礼。 因为佢哋婚宴集团嚟噶嘛，嗰啲 系啊。咁我头先睇到新闻咧，就话佢哋即系商讨嘅时候咧，其中一个重点就话你会唔会保留咧？佢嗰啲仙女嗰啲图案啊，因为好似系画咗八仙嗰啲图案喺上面嗰啲咧，咁、你有冇印象佢个船身嗰度咧有两个好长嘅，即系叫石壁画咁样噶，就喺出边。 哦，我又冇留意。 太耐冇记得，系啦，佢哋而家就斟着好似文物保育咁样咧，会唔会保留翻里面啲画？ 咁、都由八几年到而家啦， 就卅几年咯，系啊。 但我想话咧，即系呢啲呢个叫做海上嘅酒楼啦，系咪咁讲？ 系， 我上次去阿姆斯特丹 都有啊， 都有 我哋香港仔嗰条船个集团喺阿姆斯特丹有， 系啊， 几犀利啊！我哋话，诶咩 Hong Kong 啊， 即系 点 啊？我哋呢只船 去 嗰 船，登堡海鲜房喺阿姆斯特丹都有啊！哇， 几 犀利啊！远 征去到荷兰，荷兰曾经都系个海上嘅霸权嚟噶。 佢而家都系，佢四面环河噶嘛，都系。咁佢就话，喺嗰度都有只，哇，好多人去帮衬噶，好多游客都咁样，哇，几犀利啊！我话，咦，远到呢个阿姆斯特丹都见到有香港嗰只。 咁你有冇试下食啊？ 有冇啊？对唔住啊。 系咯，即系会唔会嗰度啲？ 我坐啲小艇就游佢嗰个即系嗰个地方啦，因为系啦，因为佢即系七成都系河嚟噶嘛，咁啊就坐去话嗱呢度咧就喺咧香港嘅珍宝海鲜房啦咁啊， 我想俾你睇下嗰张旧嗰张相真系好靓噶， 好靓噶， 成个气棚咁样咧搭到咧，同埋佢有条咧叫做浮桥咧，俾你连接住喺个岸度咁样噶， 即系咪系有啲 船 仔 系真系好似真系想而家嗰啲咩星号咁样噶， 所以佢而家 咁靓， 佢而家真系咪自成一个系一个即系小码头咁嘅感觉噶咯，几好噶， 系啊嗱咁啊呢个地标咧佢就唔会走嘅，不过佢改变咗经营性质。 酒楼执笠啫。 如果我哋有啲听众六三年嘅时候曾经帮衬过嘅，不妨喺面书度话俾我哋听。喂，嗰阵时其实价码点嘅咧，系咪好贵嘅咧？真系。咁、如果俾唔到钱，会唔会啲人跳船就走咗？ 喂， 或 者我 调翻 条海鲜俾你啊？ 咁。鸡儿头上戴着杜鹃花呀，迎着风儿，水浪逐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唱不休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摇到风儿吹过点亮的秋。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鱼儿声声结伴水。 齐豫啊，船歌啊， 你唔好唱烂你把声先得噶，你仲要留低十二点钟点唱嘅时候唱嘅曾志豪， 呢个有实力嘅歌手啊，三个钟头嘅演唱会绝对系难到佢 嘅， 有实力嘅歌手啊嘛，你话 你唱住做节目啊，好唔好？ 八七二三八八咧，提一提你今日礼拜五点唱，系啦， 系问下两位啦，因为咧最近咧有一个即时通讯话嚟紧咧会有个功能咧， 系 就系叫做 Live Location， 即系可以显示你嗰个位置啊嘛， 哎呀，琴日我哋。有曾经见过咧，好惊嘅真系。但系佢咁嘅具体介绍系点样嘅咧？ 即系佢话嗰个功能就 我准备抌咗个电话 嘅，因为佢会显示到咧，其实你 send 个 message 系喺边一个地方发出嘅。其实有一啲、一路你用开啲社交媒体咧，我以前都唔知噶。 打卡嗰啲啊？ 系啊，即系打卡嗰个咧，原来佢因为都有一个系可以即时通讯嘅一个部分啦。嗰时咧，原来佢有一段时间佢预设咗系会显示你个信息喺边度 send 出嚟。 我睇唔睇到噶？ 你会见到嘅， 我睇到我系 send 咗俾人话咗俾佢听， 但你唔会怀疑噶。嗰次系有朋友同我讲话，咦你喺屋企， 你讲紧系近排啊？ 唔系以前噶啦， 之前噶啦， 系啦系啦，因为佢预设咗嘅。咁我嗰时有朋友同我讲，咦你喺屋企，我话你点知啊？佢话冇啊，你 send message 嘅时候会显示你 系 喺边一区 send 出嚟噶嘛？ 哦系咩？ 佢就会见到啦。 你讲紧喺边度嘅信息啊？ 系 Messenger 啊？ 哦 Messenger， 即系打卡嗰个即系 Facebook 嗰度，以前有一段， 而家系咪冇噶啦？ 而家我见到就冇咗呢个咁嘅功能啦。 应该。呢啲真系遗祸人间嘅， 系咯，即系你一个唔觉意，即系你唔去调节下、重设下你自己个功能咧、功能表咧，即系有啲咩你显示啊，有咩唔显示嗰啲咧，你真系中伏嘅。 系啊，咁但系而家咧， 讲紧而家即系讲成面书嘅里面嘅咩成 像 系啦。咁但系而家就 咁、 那個， 我冇安嘅啦，已经。我其实之前安过，哇，好烦啊！我话已经一日要回应呢个叫做其他嗰啲应用程式咧， 唔好扮忙啦。 我即系 边度揾你咪就仔女。 后来我跟住咧就唔用啦，咁啊，但系好多时闪下闪下咁啊，闪乜鬼又唔申请啦， 咁但系而家个 live location 即系你 WhatsApp 嗰个咧，就会可以俾对方知道你个位置啊嘛。即系如果有时你约食饭，你约咗十点半咁啦，跟住第一朋友问你去到边，你总可以 转弯到咯， 转弯到啦，仲有一个站到啦，但系明明你仲差好远噶嘛。咁呢啲你就冇得呃噶啦。 咩啊？咁我唔可以选择我唔显示嘅咩？ 佢系咪主动显示噶？即系佢嗰个 live location 咁你可以设定嘅，即系等于嗰啲蓝剔啊，最后上你都可以嘅。 但其实到而家咧，我想问大家咧，仲有冇去即系搞嗰个蓝剔咧，即系两个 double click 嘅蓝色，有冇搞噶？ 我冇搞佢啊！你有搞咩？ 我就系话我都冇搞，咁但系嗰个嘢难唔难搞啊？ 即系隔篱系啦，讲咗佢个打卡位先， 唔显示难唔难搞噶呢个打卡位？ 唔应该，因为佢冇人谂住要熄咗佢啦，可能系啦，佢亦都冇讲话点样熄，但系其实都系应该普通设定里边可以拣噶啦。咁啊，因为咧平时如果你可以而家都得嘅，你可以分享你个位置，现时你个位置喺边度俾对方啊。譬如我而家喺广播道，我可以 send 个 message 俾屋企就话， 系冇错， 我而家翻紧工啦，嗱我分享俾你睇啦。咁啊，佢可以即时追踪就系，如果你移动咗嘅话咧，佢就可以咧喺个地图度显示你去咗边度咯。因为之前系一次性显示嘅啫，即系显示依刻你喺边度。 系， 大家嘅新嘅功能就系，如果你移动嘅话，嗰个地图就会跟住你走个位置去移动， 咁就会觉得你去咗跳海噶啦， 喺度嘅 事嘅话， 就会见到 嗰单新闻。我男朋友喺跳海，真系信唔过噶。 系啊，咁你就已经唔可以再呃人哋，因为呢个已经系一个证据，可以显示到你嘅位置啊，做过啲乜嘢咁样样噶咯。 系，同埋如果你话你删咗呢个功能咧，仲衰。你话转弯道咧，你够胆你就 show 个地区俾我睇下，你而家去到边？ 真系无所遁形噶。 系啊， 我唔话。你听我都唔得噶，叫做，因为呢、這个即系学你话斋，你做咩唔显示啊？ 系， 你系咯，即系 老细问你就最好噶啦，系咪先？ 咁老婆问都 OK 嘅， 所以老婆问咗就话冇电啦， 同埋佢一个功能，即系 冇数据都得， 系都得嘅， 都得， 冇 data 唔得啊嘛， 系啦， 咁啊佢知有个功能咧，即系阿天话系咪可以识？系可以识，但系如果有个功能嘅时候，无论你上司另一半都可以话，如果你系即系身冇喜嘅话，咁点解你唔开着俾我睇咧？ 系， 即系佢都即系容许咗多个方案俾你去追踪对方个位置。 呢个咧系啱嗰啲咧，阿妈咧就 check 个仔。 系啊， 讲紧个仔咧仲系即系十五岁楼下嗰啲咧，即系冇乜太大反抗能力，就攞嚟打卡保平安嘅。 系， 一定系咁样用呢招。 佢有冇讲咧？即系嗰个设计呢个人咧，嗰个主要目的系咩事先？ 我真系唔知。 其实本来其实如果你唔谂嗰啲衰嘢咧，系有趣嘅， 系安全嘅。 唔系安全啊！你可以话我几好玩，我随时可以话俾你听，我已经去到边咧。即系仲要有阵时唔使盲中啊嘛。嗱，正面啲谂， 你知有好多路痴㗎嘛，你而家喺边度啊，我唔識讲啊，我呢淨係见到我左右呢好多大厦咁样啊，你企定定我喺度搵你啦，但我唔想企定定啊，点样搵呢，嗱以前就即係相遇唔到嘅。 係啦。 咁如果你正面啲諗呢，开咗功能呢， BB 唔使驚，我而家望到你啦，我而家就喺前面转弯，你等我，你等我。 係啦。 我咪搵到啦。 喂，偵測㗎嘛，嗱你而家前面街口转咗，係啦，啱啦啱啦，压到啦，跟住再直行。喂，咁但係啲路痴会累及一啲好叻嘅人㗎嘛。 唔係喎，大学 OKM 可以攞呢个嚟玩嗰啲。 係啦，玩嗰啲CT Hunt 嗰啲啦。 係喎，真 係。係啦，咁但係呢个功能呢，就係好似系你对你另一半啊或者上司一个证据话俾你听。你而家喺边度？系啦，我而家喺边度啦。咁但系最近咧，内地咧都系有一啲咁嘅即时通讯软件咧，佢直情系可以作为一个一个方法俾你可以去做呢个法庭上面做证， 做证据。 即系佢其实系一个方法嚟嘅，就系话咧喺广州市嗰度啦。因为你而家一般你开庭做证人，你就要上庭啦。但系佢话而家咧，佢有一个方法就系你只需要用一个内地嘅即时通讯登录咗嗰个法院嘅一个数位远端平台，即系 login 咗个平台，系 login 咗个平台啦。你可以透过呢个面部辨识同埋身份认证之后咧，就可以唔需要亲身去到法庭就可以做证啦。 要佢上庭啊？ 系啦，而呢个法官亦都可以根据需要。切换画面就好似你嗰啲 即系视像啊， 视 像 咯， 视像会议 裸聊咁啊，裸聊咁样。 咦，咁样又好似几好喎？喂，我唔想去法庭，或者我又唔方便去法庭啊。即系佢呢个功能咧，就可以咧，即系俾一啲唔方便去法庭嘅人。咁系咪？ 做咩唔方便去法庭啊？ 你咁我 你公民责任嚟喎。 咁可能我真系 你上得庭嘅，一系就做证人，一系就做被告。 系咯， 系咪先？ 佢咁开通嘅而家 吓，系因为佢话呢个中国首例嘅一个即时通讯咧嘅庭审嚟嘅，咁呢个过程咧，佢话仲可以咧全程录影嘅，因为你有呢、這、一个即叫视像 啊 嘛，录低咗嘅。佢话咧呢一单案咧系一个即偷窃嘅案件嚟嘅，咁但系因为现场冇嗰啲闭路电视录影到啦，咁所以嗰个犯人咧就否认，咁于是乎佢用呢个方法就好想鼓励有啲人出嚟做证， 哦、做顶证，边个影到咧？ 系啦，咁佢亦都 话就做证人啦， 你唔需要。即系亲身嚟噶啦，用呢个方法啦，咁样咁有一种好似鼓励啲人嚟去 检举， 提供呢一个证据嘅个方法 都得啊， 系 即系其实系搜集下有冇啲街坊证人嘅啫， 系啊， 咁如果你有街坊证人咧，你就唔使上庭啦。 喂，但 系你就咁上网，即系就可以话我见过佢啊，咁样啊。 系咁，当然嗰个人即系作证嗰人，佢都要即系关事嘅。咁但系纯粹就真系唔使佢走嚟走去。可能我哋喺香港，即系我 就近好多， 近好多。可能你其他地方， 川州过省， 冇我哋咁方便嘅时候，咁就可以用呢个方法摇佢做证得啦。 但系又难得、啊，头先阿波庆讲咗一个位咧，就话影唔到嗰个人、啊，乜佢？即系喺大陆嗰啲 CCTV 唔系周围都系嘅咩？都仲 有 暗角，仲有啲死 角 位系睇唔到 嘅 咩？ 系啊，总会有死角位嘅地方咁大，你冇办法影到晒嘅。 唔系，我就发觉有啲戏嗰啲桥段就改咗咯。即系以前咧，如果一去到大结局嗰集咧，有个重要嘅证人要指证佢咧。嗰集通常佢就俾人掰咗噶啦嘛， 系啊，去运送途中， 运送途中嘅时候咧就话，诶，我依家就顶正个突旁咁就死鬼咗啊嘛， 而家你就唔使离开屋企啦， 系 啊，系咯，搵唔到佢，佢冇上过庭，系佢喺边，佢屋企， 个电话仲喺度， 系啊，咁 点 搵到佢？唔使惊，有 live location， 我而家知佢喺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地产协会早前建议政府成立独立机构，加入多个相关部门成员，缩短转换土地用途的程序。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话，初步认为如果由一个组织执行城规会、地政署、环保署等的工作，建议未必实际。他说相关各个部门各负责个别范畴，例如城规会处理规划，地政署要考虑补地价等事宜，要相关专业知识，由一个机构一站式处理多个复杂问题未必容易。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常任秘书长黄浩远表示，当解决强积金对冲问题之后，有助推展强积金全自由行，但几时推出要视乎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时间表。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工联会议员陆仲雄关注政府推行 EMPF 即是中央电子平台的时间表。王浩源回应说，当局早前已经展开研究工作和成立工作委员会，希望明年年中有方案，并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内地男子在旺角一间宾馆被劫去230万现金的案件，警方凌晨再拘捕多四名涉案男子，被捕四人分别是一名38岁本地男子和3名24至29岁非华裔男子。他们凌晨近2点在旺角被捕，全部人涉嫌行劫被通宵扣查。案发前日凌晨，10几名贼人冲入旺角一个宾馆房间，抢走一个载有大批现金的背包之后逃去。警方就案件至今拘捕5人。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警告，再过几个月，北韩就可以拥有完整的核武能力，足以令到美国成为攻击目标。不过，他在华盛顿一个国家安全论坛说，有能力发射单一枚核弹和生产大量核武是有分别。蓬佩奥又说，在减少和北韩贸易方面，中国所做的已经较预期多，但仍然可以做得更多。北京亦已经和国际社会沟通，表明会协助美国解决北韩核问题。他强调，全球需要合作，确保北韩领袖金正恩不会拥有完整的核武能力。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初天气稍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97点，升238点，成交金额4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2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8，升3.6；中国平安66.25，升1.5；友邦保险59.65，跌1.45；盈富基金29.35，升2毫；信宇光学科技114.2，升7；吉利汽车26.2，升1.35；洛阳木业5.04，升3.7；工商银行6.28，升1.5；中兴通讯25.5，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2，日元113.19，瑞士法郎0.982，澳元0.784，加元1.252，新西兰元0.699，人民币6.622，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82。日经平均指数报21,460点，升11点。港金现价报12,000元，升5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18美元，卖出1,28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车多，龙尾演艺学院。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另外提翻大家啦。受到爆水管影响，在葵涌的葵福路近住盛福街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大挤塞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德士古道行人桥方向石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边度都有晨光。 气候变化会影响我们的生活，香港的天气越来越热，极端天气就越来越密，减少碳排放就可以减缓气候变化。 无谓晒，无谓晒，电要悭，排碳减垃圾真系太多，填满海，填满山，实太多 CO2 全人类手牵手齐行动，拯救地球。 气候变化香港行动，想知道更多低碳生活提示， 请浏览 www.climateready.gov.hk。 金曲四十，我和你 重温十大中文金曲难忘片段。 本周登场巨星 李克勤， 我真系好兴奋，因为能够由自己偶像手里边攞到一个咁有意义嘅奖项。 Big Four， 但我哋 Big Four 有一个重点都系，我哋都算系唱得噶嘛。 锁定香港电台 My 流动程式， 细数过去四十年乐坛风云人物， 回顾十大中文金曲每个精彩时刻。金曲四十，我和你。 是你报警啊？ 是啊。 点啊？俾人抢劫啊？ 抢晒啦。 叫咩名啊？ 我叫。 唉，唔使问啦，攞张身份证睇下咪得咯。 大哥，你听我而家全身上下边忽仲摄到张身份证啊？ 咁又系。 但我仲 keep 到张八达通，你要唔要睇下？ 玩嘢系嘛？喂，记唔记得抢劫你个样个人啊？ 吓？ 我系问你记唔记得抢劫你嗰个样个人个样个人个人个样啊？ 吓？ 佢系问你记唔记得抢劫你个人个样啊？ 记唔记得都冇所谓啦，其实我系自愿噶。 吓？你自愿？ 其实就咁嘅，头先我经过呢度，有个好小三嘅女人走埋嚟，话佢冇衫着又冇嘢食，啱啱读完大学仲住紧劏房，一路讲就一路除我啲衫啦，仲问我介唔介意添。我话介意系有少少嘅，但系见到佢咁可怜嚟讲啦，咪由得佢咯。内裤都系我自愿除嘅。我话帮人就帮到底啦。咁我又惊人哋以为我系老体狂，所以咪报警，大家沟通下先咯。 哦，明白啦，高连总队喺街边发现一个老体狂啊，而且阻差办公，请马上派车过嚟捉佢。 诶、哎，喂喂喂，家阵唔兴噶啦，等我嚟，高连。啱啱发现一个追唔到女仔又俾女仔呃钱嘅毒 L， 即刻派车嚟 ，over。 喂，我唔系露体毒 L 啊，我系波城阿 Sir。 曾志豪， 波城， 喂，花田， 风骚快活人。 1872388，你今日有点唱嘅，欢迎你可以打嚟啊！咁、星期五噶啦吓， 系 fax 号码2339653，同埋咧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今日有啊曾志豪啦，有啊波盛啦，同你读歌啦，仲有桂花田咧，同你帮你读点唱嘅。 系啊，仲系附和你噶。我想问下你香港嘅的士咧有几多种颜色噶？ 三只 ， 边三只啊？ 红色、蓝色、绿色 ， 蓝色、绿色，仲有一只噶， 仲有一只， 阿娇提 只 黑色， 系啦，冇错， 哦。系咩全黑嘅咩？ 吓、啊，好黑噶、 哦！你讲 嗰种唔系表面睇到嘅颜色， 梗系啦，黑的啊！ 哦，嗰啲黑的系佢个人嘅啫， 都黑的、啊。 佢都分别坐喺呢个红蓝绿嘅的士里面噶嘛？ 系啊，嗱、啊，点样可以分辨到黑的咧？有冇方法啊？ 哦，有得分別嘅咩？有樣睇， 有得分別嘅喎、 哎，有樣睇又唔知喎。 中招之後咪知咯，中招之後我就知啊，一定係黑色啊。 係啦，中招之後，哇，真係黑到咁樣嘅，真係，梗啦，你以為紅色咧，傻仔嚟㗎咁樣。係 啊，唔中招之前睇得唔得啊？ 係啦，但係今日咧，有警方就有個行動，佢就嚟咗個放蛇啦。咁结果咧就成功咧捕获咗一架黑的出嚟啦，咁样 吓成功放蛇都系捕获咗一架咁多 嘅。咁佢个蛇都一条啫嘛，佢放嘅时候，佢、一个人得两契啰柚可以捕获几多个黑的啊？你话俾我听。 O K， 你讲个行动嚟讲，好似出动咗好多人力物力咁啊嘛。 其实我觉得佢都真系，我谂佢都搏咗好多次嘅，因为点解咧？嗱，你 打口闹针咁样。 我觉得系噶，你听下佢嗰个行动系点咧？佢话咧，琴晚凌晨两点几嘅时候咧，佢哋就有呢个打击呢个咧的士滥收车资行动啦，一名警员。乔装游客在兰桂坊的德记粒街那里就截了一架冚旗的的士、然后警员就用英语向司机表示麻烦我要我要去上环 SOHO 的自选价酒店，即总之去了其中一间的酒店、 都很合理啊，是的，是的，那个剧情呢由去喝完酒了跟着去回酒店， 是的， 快休息 了，是的，未讲他内容之前呢，你听一下他的行动的性质 系咪可能都属于大海捞针啊？佢可能要不停上上落落咧，即系每次都 excuse me 之后咧，跟住落车搭，咦冇收轨到，唉真系嘥咗添， 系咯， 跟住又要喺嗰度搭翻一次出嚟， 真系好头先咁讲，你要搭咗你先知佢系咪？ 系啊， 黑噶嘛， 佢先知系咪黑噶嘛？ 咁佢有冇讲过咧？即系 佢冇讲过炸炸咗几多次啊？ 使咗几多钱？ 使咗几多钱先捕获到呢个黑的咧？ 系啊，同埋我想问下，咁佢会唔会攞翻噶嗰个钱？应该唔会噶， 咩啊？ 俾就俾咗噶啦，即系嗰啲必须嘅费用系咪啊？ 又咪 捉到咯？ 系啊，佢 政府钱咯。 系啦，佢又如果佢系一个正当嘅司机嘅话咧，咁你捉唔到佢噶，冇嘢捉噶嘛。 其实呢个开支几大下 喎。嗱，唔知啊，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咧，真系好想问下警方咧，其实你哋呢啲行动咧，平均要搭几多次先捉到一个黑的 嘅 咧？ 有冇一个 budget 嘅咧？ 系啦，有冇 budget 咧？好啦，咁咧 ，excuse me 啊。To go to show home， 我要 show one show home hotel hotel， 系啦 holiday hotel， 系啦，咁咧我相信佢英文一定好好嘅， 系， 因为佢英文一讲完之后咧，那个黑的司机就觉得，咦，游客嚟嘅，啊，岁月岁月， 系， 系啦 ，welcome welcome， 系啦，嗱，我又唔明嘅，嗰度话晒都兰桂坊、中环啊， 系啊， 佢要去嘅地方又系 show 豪啊， 其实都好近系咪啊？ 唔系，即系其实都系好多外籍人士咧。咁你身为一个的士司机喺度打灯咁耐，你都知嗰度即系华洋共处，咩人都有噶啦。 即系应该系英文都应该有少少认识系嘛？ 我嘅意思系，佢讲英文唔代表佢系游客嚟噶嘛？ 啊， 哦， 你明唔明啊 ？OK OK， 你话你喺长沙环接到个人讲英文嘅，你怀疑佢系游客都情有可原啦，系咪先？嗰度中环兰桂坊仲要去 SOHO， 喂，同埋咧，我想话咧， 即系话就话去酒店啫，你唔俾佢约人食饭见面咩都好啦。 阿呢个咩定唔定阿 Sir 啊？有冇讲 呢个咧？ 系一 pair 啊，一 pair 啊， 佢就系写警员啫。 警员 OK 系啦，咁我唔理佢啦，男定女都好啦。咁佢都一个香港人样啊。 嗱，又佢又冇樣冇疏樣， 但佢又冇講話，可能嚇，可能係外籍警 員， 可 能都 佢又唔講喎，係啊。 而家有印巴阿 Sir 噶嘛， 係啊， 係嗰啲咧， 但係鬼鬼地嗰啲， 但係就算係鬼鬼地，正如頭先我所講，呢蘭桂坊見到一個所謂鬼鬼地嘅外國人。佢可能都已经有三粒星嘅咧， 唔系咁，佢 听日都同你饮茶噶嘛，你点会觉得佢已经唔系香港地区嘅人咧？ 因为佢去 hotel， 哎呀，我都去 hotel 啦， 佢去 hotel 嗰件事好似合理啲啊嘛， 系啦。 如果你话唔该，我去 去茶楼嘅， 系去太古城嘅，咁可能佢就 我唔知啦。所以我觉得呢个故事咧就有两个教训嘅，第一就梗系唔好做黑的啦，第二就系。 醒少少啊，咁 有啲身份认同嘅常识好冇？香港改咗几廿年啦，我哋由细细个读社会科都话中香港华洋杂处 系共融啦， 共融嗱，好明显就系佢呢啲民族主义狭窄啊！一见到系讲英文咧，就梗系唔系香港人啦。 Excuse me， 不如劏鬼佢先咁样真系。 Hotel please， 系啦，咁佢点劏咧？就反而个价钱落咗已经湿湿碎啦。佢就开价由上中环去上环，咁咧原本嘅车费咧大概$30嘅，佢就开佢一嚿水。 哇， 系啊， 哇，依个衰喺一嚿水上面， 衰一嚿水真系好唔抵， 真系唔抵啊！嗱，我哋唔系主张下都系 佢中环去上环，佢又难到开$1000咩？又会唔会狼嗰啲啊？ 唔系咁， 游客啫都唔系傻噶。 咁啱呢一个去上环啫，如果佢再远啲，可能佢开个价钱又大啲， 可能贵啲嘅。 唔系咁，佢都系有良心地去劏佢嘅，可能 咁都系。 咁佢都系三倍价钱啊嘛， 三倍 系 啊，咁但系结果就梗系唔得啦。 咁当然啦， 因为 我哋睇表噶嘛。 系啦，警员咧就俾咗一张咧 mark 咗记号嘅$100纸佢嘅，咁呢个就系嗰啲证据嚟嘅。系 啦， 大佬，如果咪攞唔翻啦。同埋都要做呈堂证供啦，咁后来表露身份就拉咗佢啦。咁个罪名就系涉嫌滥收车资同埋冇按的士计程表收费。 哦，咁样。 咁 呢啲罪名系咪都唔系太大件事噶？ 哦，都唔好大件事啫，最高入狱6个月同埋罚款$10,000啫嘛。 哦，最高啫。 哦，系咯，冇嘢啦。 咁佢按翻比例，佢都系呃佢三倍，应该唔会太罚得太多。 但都中啦，系咪先？ 中嘅，中嘅。 系啊。 咁我哋话斋阿 Sir 究竟？用咗10次里面先捕捉到呢个系收多3倍呢个车资嘅的士啊，定系点嘅 咧？同埋咧，我想话呢单案咧有好多有趣嘅嘢，即系其实我其中一个愿望咧，我就好想喺香港扮游客噶。 咁你谂住点 扮 咧？你想做咩咧？ 我想扮游 客， 因为你成日都会觉得咧，当你扮游客咧，就好似另一个身份啦，即系唔系话佢认唔认得你嘅意思啊，而系话当你唔系一个香港人，你喺香港，究竟你嘅待遇啊，你嘅活动情况会系点嘅咧？ 哦，即系你想用游客嘅身份感受下香港。 系啊，因为譬如你大家都系香港人嘅话咧，可能你买嘢啊、食嘢咁样咧，你觉得咁佢对你嘅招呼，咪就系你系一个本地人咯。咁但系如果你系一个游客，究竟佢系会对你特别好啲啊？佢会对你帮忙多啲啊？定系佢个嘴会瞄？ 秒得你多啲嘅。 你话你曾经何时扮嗰个讲普通话噶嘛？ 唔系我试过嗰次拍嘢嘅时候咧，佢话要问女仔攞电话啊嘛，我咪扮台湾嚟噶 咯， 我扮唔到英文啊嘛，咪要扮台湾嚟咯， 系 啊，呃到噶，但系冇用啊，呃到佢之后佢都系唔俾电话我咯， 系啊，都系唔理。咁但系嗰阵时嗰个感觉又如何啊？ 唔系我成日咧嗰阵时我楞埋我老婆咧行两街咧，我成日都话喂。不如我哋两个一齐扮啦！我话嗱，你讲福建话，我讲普通话，然后去两间度买嘢，睇下佢会唔会拖我哋啊嘛。 喂， 跟住我老婆成日都话、啊：你唔好咁无聊啦，我咁试下，都好玩嘅呢、這个游戏真系。 我真系试过，学你话斋咧，你知两间 你喺边度扮游客？ 女人街， 你扮咩游客？ 我唔系扮游客嘅，其实我唔系扮游客噶，系佢当我游客噶，唔知点解。 你嗰日着成点我又真系好想知啦。 我真系唔知点解佢真系当我游客噶， 边个地方嘅游客啊？你唔好话日本啊！ 我咧只系即系因为我嗰次唔系又唔一定系日本嘅。 你唔好话当啫，你美国嚟嘅华侨啊！ 真系有几档都系有几档。 但系讲广东话噶、 啊，唔系咩？你讲广东， 我都 马来西亚你应该 佢扮讲英文噶，成日同啲仔咧。No, don't do that. Stop.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wing, 跟住咧 都系讲阿嘟啲灯啫， 系啊，个位干咁样，系啦。佢啲油，我即系我咪话上次我买嗰、那个诶咩、手指咩嗰、那个咩减压嗰个揈揈嗰个嘢，三个 手指陀螺， 手指陀螺， 手指揿揿红揈揈。 你同我嗰条瓜有坑同埋通便有咩分别啫？ 一样啦。嗰个咧，我买嗰、那个指甲陀螺系咪啊？ 系啊， 手指陀螺 唔系指甲陀螺， 即系手指陀螺。我即系咧行由街头行到街尾，左边又行右边咧，跟住咧我话我帮我叫我仔要叫我英文名，咁跟住咧我话我话你。即系我用英文讲， 自己都讲唔出啦，而家。 即系 look 系咪呢啲啊？咁样啦，跟住咧嗰啲人啊， 讲嘛，怪兽家长 look，take 咩 look 啊 ？look 系啦 ，six look 啊 ，eight look 啊。 跟住咧，我话系咪呢个咁样？跟住咧，即系其实我讲广中文，但系佢都当我游客咁揿。 佢当咗你系咩啊？ 佢当我游客咁揿啊！你明唔明啊？ 唔系佢以为你系姐姐、啊。 跟住咧，我一嚟嚼佢咧，跟住唔系即系嗰啲咧，我话哇，使咩百几蚊啊？我话香港人都百几蚊咁啊！突然间， 你讲咩英文先得噶？头先佢话你Filipino， 唔系，学你话斋咧，佢哋真系会有嘅， 会有错觉 嘅，会有嘅， 咪咯。 又即系话日日咧都有啲咁样行过咧，佢唔知道你嚟自边度噶嘛？ 多谢，快啲下次试下啦， 真系都几得意嘅，原来。 你试下， 我台湾嘅时候都系噶，会特登讲英文嘅。 你咪衰咯，你后勾咪吸引嗰啲。 原来你笑完你一轮你就咁样，成唔成功啊？ 我冇乜特别。 办办到啊？ 办到嘅，但系 即系听就知你香港嚟啦。 唔系，但佢唔识英文。佢同我沟通唔到。 哎呀， 你都问。 咁你咪去办学讲嗰啲国语同佢沟通咯。 你都系问咗句啫嘛。Your home, my room, your place, my place。 粤语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由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夺得。1954年，佢喺日本长崎县长崎市出世。五岁嘅时候，随父母移居英国。1983年正式入籍英国。佢喺肯特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以及哲学，后嚟喺东英吉利大学修读创意写作。佢嘅作品多数以记忆、时间、自欺为主题。1989年，石黑一雄以《告别有晴天》获得英国文学界最高荣誉布克奖。呢本书亦喺1993年被改编成为电影。佢另一本长篇小说《别让我走》被《时代周刊》评选为2005年度十佳小说，以及1923年至2005年间百部优秀英语小说。难怪石黑一雄被誉为系当今英语世界中最著名嘅作家之一。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真系好愉快啫、啊！我哋咪后谂谂到一个可以防止即系认错游客嘅身份，不过、 啊、 我哋唔讲得噶 真系， 系 啊， 有机会 啦，算啦。 下次我哋遇到的士大佬，你有机会问我哋，我哋先讲俾你听。 过两招俾你， 系啦、啊， 好啦， 好啦， 好高兴添，好啦，好啦，嗱。波成 碌，听个碌， 系啦， 系啦， 波成嗱翻嚟啦，好几次咧都有话，哎乜咪再讲冲凉咩？佢对呢个冲凉仲念念不忘嘅时候， 冲完啦，唔知讲开学啊嘛，嗰次话， 唔再讲 开学啦， 系啦， 跟住讲放学，放学再冲凉嘅要，系啦，要做啦嘛，因为 我而家嗱上次你仲记唔记得我讲冲凉嘅时候讲个点冲凉啊？有冇少印象啊？ 用水。记得 玩嘢， 有个木桶，有个木桶， 系记唔记得点啊？古代人冲凉， 整湿个身咯， 系啦。 嗱，我讲咗个贵妃咧，冲凉几咁巴闭，用100条唔同嘅花纹啦，嘅毛巾啦，仲有 你真系礼喎你， 仲有四个重 重复啊你， 仲有四个宫女嚟。 香港人都劏啊嘛而家， 擦完背心口擦背脊， 够啦， 继续讲啊， 系啦， 真系啦，咁啊。咁我不如讲下宫皇宫咁豪华嘅装潢冲凉。咁讲下你啲平民百姓咧， 真系讲冲凉喎你， 啲油似你啊，嘛 就讲俾你听， 啲 油 系啊，话你听即系你个平民百姓冲凉又点啊？ 讲啦讲啦讲啦， 真系啊，唔知 真系好想知啊， 系啦，原来着衫冲嘅， 唔系都系，但系都有啲地方要冲嘅，佢哋屋企唔系个个屋企人有浴室嘅，你知唔知啊？ 哦， 你而家好巴闭，屋企个个即系吓，基本有个厕所系咪先？都唔系个个厕所有浴缸咁噶，系咪？ 我知啦，喺河边冲咯。 河边就大胆嗰啲，系啦。咁我哋都有，而家就有啲文明嘅去到呢度。 浴场咯， 啊，系啦。喂，有冇去过街嗰啲冲啊？唔系，我意思系。我意思系话嗰 啲啊， 边条街啊， 边啲啊， 喺睇电视或者 三年代嗰啲啊，唐西风月嗰啲 有冇啊？有冇试过啊？ 我去过一次嗰啲咩芬兰浴嗰啲啊， 系啦，咪就系嗰啲， 因为睇电影成日见到， 系 嗰啲阿叔浸嗰啲， 系啦，嗰啲即系你成日觉得里面好似， 我就系话系咪真系得阿叔？ 即系有果盘噶咯，应该 即系好似好龙蛇混杂嗰啲咁样， 系咯。 嗰日喺尖东，跟住嗰次同啲朋友喂，不如试下睇系咪同电影里边一样啦。 越洗就越攰噶咯， 唔系咁跟住 会唔会啊？会唔会 入到去？我哋就淨係喺嗰個大廳嗰度，跟住有個好大嘅即係浴池咁樣，跟住 我想問埋嗰個位置係上樓，跟住咧就 佢一個商場裏面，即係尖東嗰度嚟嘅，直情係。 喂，嗰啲係 係啦，咁我哋 你翻到應該好攰喎， 唔係嘅，好正常嘅，好乖嘅， 好乖啊嘛，正常你攰咯， 即係冇虛耗嘅，係啦， 正常咁係會攰咯， 但係嗰啲得意，因為一個成大個浴池喺度，咁啊 有 凍水， 有幾大啊？我想問。 哦，几 有冇个泳池？ 冇噶， 冇 咁 大 噶， 唔系泳池，即系讲紧小 B B 池嗰啲咁大。 咁又冇咁细嘅， 大个 B B 池嘅， 咁冇咁极端啊，真系。 跟住咧，热水隔篱就有个冻水咁样嘅，跟住就有可以 水龙头。 唔系啊，即系嗰个池成个系极冻同埋热咯。 佢因为佢有呢啲系啊，类似冰房咁样 feel 噶啦， 系啦。咁跟住另外仲有桑拿房咁样，你又可以 湿蒸干蒸， 系啦，即系嗰啲咁样最基本嘅。 啲男人点噶？ 佢着衫， 唔系啊，即系嗰咩男人 上 咗 年纪嘅咯，所以我哋啲廿零岁去嗰啲啲人好好奇，点解你会嚟咯？ 唔系啊，我翻大陆有去呢啲地方 啊 嘛。如果翻大陆咧，就咩年纪都有噶。你知唔知我翻大陆嗰啲咧，佢有个5岁嘅僆仔都走入嚟，个老豆带住个5岁嘅僆仔，跟住我望住，哼。唔好睇小你爸爸啊，真 系带你出嚟见识啊！ 咁浸咗几耐啊？ 唔谂。前后一个钟都，因为未有嘢食嘅，咁大家坐度倾下偈啊，食下自助餐啊，咁样咁啊玩咗过嚟。 冇扮嘢， 有喺个水度浸定。 唔系，咁你要上水嘅，因为又唔可以太热，咁有电视睇咁样咯。 佢哋应该上到岸嘅时候咧，就互相喺度倾。你开口问啦，点问啊？ 系咯， 你问佢啦。 可唔可以上楼上啊？咁 样嘛。系啊，你问下佢你要不要咯？咁样。 冇啊！ 有 冇果盘啊？ 冇噶冇噶， 我梗冇啦， 梗冇啦。 唔系啊， 呢个价钱点会有啊？ 问几多钱？ 睇波胜都系攞学生证噶啦，仲喺度问你有冇车船优惠啊？咁样嗰啲， 诶，见识下啫佢， 冇卖嘢。 我唔记得好似个零两个钟都系200蚊到， 咁平嘅咩？ 唔贵噶，因为我哋净系用佢嗰个浴场。 哦，嗱，越讲越多啦，佢净系就有多啲佢冇用到啦。 你冇按摩嗰啲冇成噶嘛？咁 有噶， 我即系我哋冇去试啊。 即系咪有嘅先？ 有系啦。 有冇附加几钱？ 因为你见到嗰啲都阿田嚟嘅， 唔系冇见到啊，直情。 乜都冇见到， 尖东通常唔好只系一啲呃游客嗰啲嚟嘅，点又系感觉上 系以为系咯， 佢200蚊2个零2个钟头又 OK。 但系你几年前噶？廿年前啊？ 咪今年啫嘛？ 今年你 咁 扮嘢啊？而家 呢个时呢个年纪去， 系啊， 系先啊。 咁你去大陆嗰个咧，点解你又去咧？ 到按摩揼骨咯。 做咩系咁嚼人哋？咁你咧？ 按摩揼骨咯，我有揼埋骨噶嘛。 按摩揼骨点解要去嗰啲大人池？唔系即系嗰啲浴池。 佢就先俾你 大人池 啊，成日佢先俾你按摩，唔系先俾你喺个池度浸到即系又兴晒合合啦，又有暖又有系啦，巢晒皮。佢仲有啲上海师傅好似刮鱼鳞咁样咧，如果你俾钱佢咧，佢就帮你刮过。试过一次咧，哇，真系痛得肉生啊！同埋佢只手系咁揿过嚟咧，我心谂咧男人嚟噶，你唔好揿我嗰度啊，大佬。但佢冇嘢，佢捽老泥啫嘛，即系糖汤住咁啦，反啊！跟住再劏劏劏劏劏，再反过嚟，捽捽捽捽捽，哇！真系好恐怖啊， 好干净嘅。 即系你要埋佢嗰个按摩服务。 系，我想试下啊嘛，咁样咯。 哦 okay、 我大人细路都有，我咪为个僆仔走嚟走去咯。 嗱，真系远到咧喺大陆啦，嚟到香港 咧有噶， 古时啊，真系啊，好中意咧，就系因为唔系家家户户都有呢个屋企咧，里面有浴室冲凉嘅。咁所以啲人咧就喺呢个宋代开始咧，就开始啲人有做生意啊，咁啊又即系多。多咗人咧，即系见啲人多，唔系成日个个都匿喺屋企咧，大家都着重佢嘅清洁卫生。 咁喺边度冲啊？ 所以咧，就喺嗰时候咧，就呢个公共浴池咧，就喺宋代开始咧，咁啊有公共浴池啦。去到咧元明朝代咧，就更加普及啊， 系 几乎人人都可以咁滞啊咁。 咁啊点样样嘅咧？ 个样系点嘅咧？系嘛？ 系咯，点样样咯？我就想知。 咩人会去多啲啊？你觉得 男人 唔系佢哦 ，sorry 啊，男女都有人去嘅、哦。 共浴 啊，唔系共浴嘅、哦、，sorry 啊。 咩人去多啲？ 屋企冇得冲凉嗰啲， 诶污糟嗰啲，想干净啲嗰啲。 咁啊，即咩类型啊？ 官啊，诶官啊， 官有官场嘅，又唔使同你普罗大众去。 平民咯， 草民 驼啊，即系我想问， 驼咩啊？ 做咩工作嘅人，屠夫。其实通常咧就系屠夫啦，同埋做 苦力嘅， 做系啦，做街边即系比较劳动嘅人咧，多数都会去啲公共浴池冲凉噶， 哦、 知啊？因为佢污糟邋遢啊嘛， 污糟邋遢， 系啊， 所以你咪答啱咗咯，污糟啲人咯， 污糟嘅人啊咁，咁啊嗰个形式咧，佢哋咧就你会觉得嗰啲浴池会起喺边度啊？一定要起喺嗰个嘅隔篱 水边 啊，井。 井 系啦，因为咧即系佢要扣打井嘅水咧嚟去供入去里面噶嘛，咁喺井嘅入边咧，咁你觉得嗰度会唔会好冻啊？ 收唔收八达通啊？唔收。 冻唔冻啊？你觉得佢 冻唔冻？ 冻唔冻啊？ 唔冻， 冻 啊！好热噶，佢冲热水凉 啊， 系咯。 井水热嘅咩？ 百加热啊嘛， 加 热 咯 嘛。 啊，哇！喺嗰个池喎。 咁啊，点啊？冲冻水凉啊？ 嗱，系咁样嘅。嗱，佢咧专系咧企即系起喺呢个井嘅侧边啦，咁方便攞水啦。咁咧，佢里面咧用即系佢好自成一角嘅，就唔会同啲平民百姓嗰啲一堆堆嘅咁样。跟住咧就话喺间大嘅房间里面咧，即系嗰个建筑物里面咧，就有一个地方咧就起咗浴池啦。 系。 咁浴池咧就跟住隔篱一埲墙咧。即系前面一个浴池啦，隔篱一埲墙咧就专系咧起一个火炉，咁、哦、啲人咧就咁不停咁啊烧柴啊、烧草啊咁啊，好烧 加热咯。 系啦，咁佢呢个加热就唔系俾啲水加热， 系俾个人加热， 而系成间房有室温。哇、哦，因为你冲完个凉出嚟咧，咁啊哇冻滋滋咁啊去睇冲完个凉去睇大夫 啦，即刻缩噶啦就 系啦，即刻去睇大夫。个 身就 缩 一缩啊。 咁所以咧，佢哋有埲墙喺隔篱，就专系咧控啲墙咧，将啲墙嘅暖咧就令到嗰个室内嘅大浴池咧里面嘅室内空气咧就保持个暖。 哎呀，佢讲咗咁耐。都净系介绍咗个环境，连衫都未除啊！ 系 啦，会分解啦。 逐步增强，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初天气稍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7点，升278点，成交金额5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2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8升3.6，中国平安66.45升1.75，盈富基金29.4升2.5，友邦保险59.75跌1.35，信宇光学科技113.9升4， 吉利汽车26.15升个三，工商银行6.3升一毫七，洛阳木业5.08升4.1，中兴通讯25.9跌2.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2，英镑10.228，瑞士法郎7.95，澳元6.122，加元6.238，新西兰元5.454，欧元9.2213。每百日元兑港元6.8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929。日经平均指数报21,446，跌2点。港金现价报11,962，升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92美元，卖出1,285.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咁丰收。 与世界同步发展跨世代的铁路版图，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于2018年通车，与国家高铁网络接轨，经铁路前往内地城市的时间快了超过一半，促进两地各方面的交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带来无限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区域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联系更远，成就更多可能。 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外古今无所不包。 主持：博古通今，知识渊博，文采风流。 形式：轻松风趣，深入浅出，旁征博引。 广东广西，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上午10-12，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正宗老店，知识主流。 搜寻小队，今日我哋嚟到广播道，系要揾到啲咩啊？ 我要揾习作艺术说明书， 我要揾创意无限嘅纯粹绘作， 我要揾时光隧道探索中华文化5000年。 好，咁我哋冲去香港电台寻宝， 冲啊！ 咪住，你哋 search 下先啦，上网咪有齐晒咯。 吓， 上 rthk.hk/webplus 艺术创意文化包罗万有，使乜冲上港台揾啫？ 收队，翻屋企上网，一齐 search 下先。 是你报警啊？ 是啊。 点啊？俾人抢劫啊？ 抢晒啦。 叫咩名啊？ 我叫…… 唉，唔使问啦，攞张身份证睇下咪得咯。 大哥，你听我而家全身上下边忽仲摄到张身份证啊？ 咁又系。 但我仲 keep 到张八达通，你要唔要睇下？ 玩嘢系嘛？喂，记唔记得抢劫你个样个人啊？ 吓？ 我是问你记唔记得抢劫你嗰个样个人个样个人个人个样啊？ 吓？ 佢系问你记唔记得抢劫你个人个样啊？ 记唔记得都冇所谓啦，其实我系自愿噶。 吓？你自愿？ 其实就咁嘅，头先我经过呢度，有个好小三嘅女人走埋嚟，话佢冇衫着又冇嘢食，啱啱读完大学仲住紧劏房，一路讲就一路除我啲衫啦，仲问我介唔介意添。我话介意系有少少嘅，但系见到佢咁可怜嚟讲啦，咪由得佢咯。内裤都系我自愿除嘅。我话帮人就帮到底啦。咁我又惊人哋以为我系老体狂，所以咪报警，大家沟通下先咯。 哦，明白啦，高贤总队喺街边发现一个老体狂啊，而且阻差办公，请马上派车过嚟捉佢。 喂，家阵唔兴噶啦，等我嚟 ，Colin。啱啱发现一个追唔到女仔又俾女仔呃钱嘅毒 L， 即刻派车嚟 ，over。 喂，我唔系露体毒 L 啊，我系波城啊，阿 Sir。 曾志豪， 波城， 桂花田， 风骚快活人。 十月二十星期五点唱时间又到啦，曾志豪、桂花田同埋波城咧读啊、唱啊、讲啊，咩都齐晒噶啦吓。 系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同埋我哋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啊。Fax 号码23396453都开放嘅。 首先咧，多谢听众咧喺我哋个面书度咧有好多嗰啲资讯补充啊。譬如咧，阿 Justin 咧佢就话呢、這个系咪就系豪仔今朝所讲嘅新款十九座小巴？冇错啊，就系呢个样啦。佢帮我证实咗啦，即系其实外形睇唔出佢几多噶，但系咧其实里边就新正。咗好多咯，系啊系咧，系呢只啦， 有听众都系话上过呢啲巴小巴，但系咧冇数过佢系咪真有十九座？ 系我都冇数到啊，真系 系啊系啊， 系啊都几得意。跟住啊，有个嗱，你系 Jackie， 人哋系 Jackie， 有个 Jackie Lam 咧，佢话佢都好中意扮游客噶。佢话试过咧，佢中意扮咧，好中意扮中国人讲广东话。咁即系点咧？ 即系歪歪嚟歪斜 啊！佢有 先生你好啊，系点样啊？吓系啦，可唔可以帮到你嗰啲啊？ 但系佢话咧，就由于你扮得太多啦，佢话有一次有个朋友，佢同佢企喺度等人嘅时候，有人走过嚟问：靓女几钱啊？ 衰鸡，但可想而知 Jackie 系几唔靓女啊！ 自此佢冇再扮啦。 哎呀， 费事俾人问啊嘛。 系咯，阿典你都唔好制啊！ 冇啦， 你知陆正 翻英文 系啦，你陆正安好中意。扮鄉音呢，如果喺條街度咁樣講嘅話， 係誤會啦，會 我驚你趕你走啊！ 做咩啫？係啊，阿先生唔該，我想去啊！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唔休都過年生意啊， 唔休啊， 係啊，攞唔休，我讀點唱啦嚇。 OK， 好啊，嗱呢度咧點唱咧就黐黐啦，就話啦，嘿呀，想點唱俾屋企人聽，同埋咧三位主持人啦，祝大家咧都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快樂。OK， 係好呢度有個 Justin Chim 咧，佢就話啦。我呢就係係咪尖呢，即係話 CHIM， 佢話記唔記得我係佐敦 Justin 啊。 佐敦 Justin。 佐敦 Justin。 記得。 佐敦係英文嚟喎。 佐敦囉。係囉。 係即係約旦喎。 係。點啊 我幫死因為佢跳咗好耐。係咪佐敦站啊定係咪佢佐敦啊玩嘢。 佐敦。 係冇再約旦喎佐敦。 我哋有個聽眾呢喺上個星期。 上個禮拜係啊係啊。 我哋前個禮拜唔記得咗。 上個禮拜。 係啦。 兩個上 啊。佢就去咗約旦呢個工作。 係啊。 佢嘅工作做啲咩呢，就係關於呢職業安全嘅。 係啊好好犀利啊，職安嚟㗎。 好犀利啊。 職安到約旦啊。系啊， 咁佢而家咧，喂，佢因为佢世界性嘅，佢讲紧佢做嗰个工种， 咁佢做咗大嘅啦， 咁啊系啦，咁啊世界性嘅，咁 仲九龙区嘅咩？ 但系佢都帮我哋做咗嘢宣传啊， 系啊，好笑啊， 约旦我真系以为坐得， 系啊，我都以为系啦，咁佢就话咧，上个礼拜读完点唱之后咧，佢屋企人同朋友仔咧都话俾我哋笑鬼死，佢话你哋个职安剧咧。佢已经同约旦当地负责做职安宣传嘅同事分享咗啦。 系啊， 佢话我哋香港有啲咁入屋嘅宣传方法，佢话到时佢份报告咧可以多一个建议啊。 耶！ 喂，我哋可以进军约旦就好啦。 系啦，即系我哋嘅剧咧，去着唔同嘅翻译咪得咯，系咪先啊？ 真系 开心啊！真系 犀利，呢次真系冲出亚洲， 风骚快活人嘅职安剧冲出去约 旦啊！ 约旦版，佢话咧好感激咧呢两个礼拜工作非常顺利。 系好啊。 咁咧，佢下个礼拜咧就会提早翻香港啦。咁啊，另外想补足咧，就十月十八号咧，佢个好朋友个仔仔啊，应该系希神啊，四岁嘅生日，仲有佢老朋友阿卡文咧，都生日快乐嘅，希望佢哋第日都咁高兴啦。咁啊，十月廿三号咧就系 Christina 嘅生日，咁啊祝咧大家都身体健康，好仔，整首生日歌去叹下啦 ，thank you。咁样佢就话喺约旦咧，日日都阳光普照，由 office 六楼望出去，已经系高楼大厦嘅景象， 系啊， 真系好靓啊！ 佢哋冇乜高楼大厦，多数系平房噶，讲下系真系二三楼咁多。 犀利喎，真系系啊！咁我哋祝你哋全部啲朋友仔咧都 Happy Birthday to all，Happy Birthday to Jordan。 哎呀，多谢 Jordan 啦，喺啊唔系 Jordan 啊，佢多 谢 啊 Jordan Justin 系啦， 系啊 ，Happy Birthday to Jordan Justin friend，Thank you，Thank you。 好，跟住有一个 fans 嘅点唱咧，就系嚟自 Polly 嘅，佢话你哋好啊，2017年10月28号啊，佢。话系香港防劳心脏及胸病协会傅丽仪护理安老院18周年院庆，所以咧，因为28号就系呢个院庆啦，佢话而家送上28字嘅祝颂语， 我嚟啦，靠你啦， 系啦，祝愿我哋读诗咁读啊吓， 系啦，读诗咁读嘅。 春日暖意，万物生， 撑 夏天炎热，高气温， 得撑 秋风送爽，奇英乐， 撑撑 冬季护老要留神。 好句 要留神啊！ 佢话希望祝愿全体嘅工作人员啦、院友同埋屋企人咧都幸福啦、健康同埋愉快嘅。 叮当叮当叮！ 好啦，呢度咧有个老公点唱俾个老婆听，我老公叫 Stanley 啊，咁咧佢话要点唱俾我老婆 Regina 听。 系， 我哋结咗婚27年啦，我真系佢咧，佢好中意咧阿哥哥 Leslie 噶，佢话点唱任何一首哥哥嘅歌都可以噶，唔该。 黑的午夜，心不见底，黑的你使我着迷， 黑的， 无论是黑的午夜，你只要揽收，警方都会嚟拉你。 好好嘢，揿咗个掣开始。 我中意作歌词， 唔系你唔系作紧歌词啊？ 你理我， 全部唔啱音嘅大佬啊！你呢啲唔系叫作歌词啊，叫乱噏啊！好啊，咁啊，继续点唱？好，呢度咧就有一个阿张铎啊，佢就咧铎系嗰个咧，即系食饭嗰个日本嗰个铎嗰个铎啊，佢就话啦。蘭桂坊真係好多嗰啲即係黑的㗎。佢個試過平日夜晚呢就話要去尖沙咀。個司機竟然開價話兩嚿水。 喔、 哦。咦好壓穩喎、啊、去尖沙咀兩嚿水。 係啦咁啱個警察經過佢即刻叫阿 Sir, 過嚟啊佢嗱嗱臨想開車走但係走唔甩。咁結果呢搞咗幾個月之後呢上庭指證佢。罚咗佢5000元。 哇哇咦佢心口哇咗勇字喎。 真係都罪有应得啊真係。係啊咁、样囉。蘭桂坊嘅尖沙咀都唔使两嚿啦。平安夜都系咁话啫系咪。 係啦。 咪囉。好继续。 跟住呢一个嘅都系 Facts 点唱啦就系、是、Kelvin 嘅。佢话我听咗十几年风骚㗎啦。 多谢。 而我老婆 Frankie 呢近年都有听风骚嘅。咁啊 ,10 月29号就系佢生日啦。想祝佢35岁大寿快乐。希望佢最爱嘅阿仔4岁嘅 Felix 呢以后锡晒佢，所以喺度咧，佢同阿仔 Felix 一齐点唱 Beyond 嗰首《真的爱你》俾 Frankie 妈咪听。 没法解释怎么，暴涨亲恩，我以宽大是无限。 叮叮叮叮叮，真的爱你， 哇！你睇几咁激情，同埋个吉他都出咗嚟， 二重唱啊！ 阿波胜，你喺 Give Me Five 有冇唱歌噶？ 冇， 佢比较少， 真系冇试过，比较耐都好少唱啊！ 你唔发觉啲同事嚟亲我哋呢度咧， 系好愉快， 大解放嘅咩？ 系啊，大解放。 你有冇见过 Kitty 讲衰嘢噶？ 咩事啊？ 咩 Kitty 讲衰嘢啫？你唔可以咁。 我都未讲完个答案，你有冇 Kitty 见过 Kitty 讲衰嘢？冇啊，佢哋、我哋都冇讲嘅，都冇讲。 佢都好愉快嘅， 但系佢就会讲脆肉瓜卜卜脆咯。 系咪鼓励唔到 Kitty 咧？今日有大解放波胜 啊！佢就嚟到就唱歌啦， 听到好开心嚟到， 系咪几好咧？ 点解要讲脆肉瓜？ 唔系因为 真系味送嚟噶， 唔系因为脆肉瓜咧煮出嚟系波波脆。 唔系你知唔知脆肉瓜有啲味，有呢条瓜噶？ 我知， 你知噶嘛？ 知唔知啊？ 瓜咁嘅样， 成条瓜咯， 系老瓜咁嘅样。 佢真系炒出嚟系波波脆噶嘛？ 佢好脆绿色嘅， 脆绿色嘅， 炒出嚟又唔腍啦咁样。 系啦， 好有口感嘅。 系啊，冇嘢噶，冇嘢噶， 冇嘢嘅，煮餸啫，煮餸啫。 系咯，系咯，几好啊！我哋都呢个节目即系叫咩？同事大改造咁样。 我咪就系话咯，我见佢好兴奋。 但点解改造唔到你嘅？ 咩啊？因为我已经坐喺度。 佢负责改造人嗰个，因为 点解唔可以将你改造得比较严肃啲咁样？ 我为咗嚟配合大家咋，大家咁轻松啦嘛。 OK， 好啦，呢度咧有一个咧就系阿 Ming Ming Maggie Pan 啊，好长佢个名 ，Ming Ming Maggie Pan。佢话三位关心嘅主持，我谂佢意思就系开心嘅，但系佢又想我哋关心佢。 我 三位关心嘅主持 应该系开心，但系咧个一样，佢揿错字啫，应该 系啦。OK 嘅， 佢想讲 系啊系啊，你三个好关心人嘅主持， 系 系啦，叫我 Maggie Pan 啦。 好啦， 嚟紧礼拜日咧，我同我细女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啊， 系咩？ 因为阿女啊，彤彤咧，佢嘅西历生日。咁啱亦都係我嘅旧历生日喎。所以好想将呢个特别嘅日子同你哋一起分享。我喺度祝阿彤彤生日快乐。努力完成个喔、哦、原来彤彤已经好大㗎啦。 完成个咩 完成个大学生涯。彤彤原来都大个啦。大个女喎波士。 好啦。 好好利用时间啦。 嗯、 我都希望自己同埋老公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呢希望你哋可以读出呢我哋读咗啦。真係呢个特别嘅日子可以话系咩平行时空之下呢你哋两个同时喺呢个世上呢、出现。 係啊真好难得㗎呢日子。佢咪脆弱瓜。 佢唔系，佢叫 Maggie Pang 啫。 OK，Maggie Pang 个女啊， 叫彤彤咯。Okay. 我哋不如就唱首特别的爱俾佢听啦。就嚟你嚟啦。 点样噶？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叔们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人早晨啊，系想点唱俾咧？我哋三五部门 I T 嘅哥哥听啊，佢咧琴日生日，咁啊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年年得十八岁。唉，真系唔该晒。啊，请豪仔读首生日歌嚟啊，唔该 ，from I T 部门。Sukman Chang， 冇问题啊，我哋唱都系甜蜜十八岁啊， 好啊， 好啦，跟住呢一个系 佢叫唱读生日歌啊， 生日歌 哦，好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佢叫咩名啊 ？I T 佢叫 I T 哥哥啊， 佢 I T 哥哥啊， 系啊， 咁不如唱 I Q 博士俾佢听啦 ，I T 人哋 灵感 I T 称得上十分之高超，嘿，创造力量同幻想啊，哥哥吓你一跳， 系 I T 同大家。 好重 要，啱喎，呢 个 啱喎， 系啦。好啦，跟住啦，呢个 facts 咧就系嚟自 Hello Kitty 嘅，佢话呢一个月咧23号就系佢生日啦， 系 25号咧就系我老公生日，而29号就系我个女生日啦，全部都同一个月嘅。 好啊， 咁啊，佢好想咧点唱俾女女同埋老公听，同时亦都点唱俾三位听嘅，因为佢日日都喺公司偷偷地听我哋做节目噶。 哦，咁啊，麻烦晒 大声啦， 做咩偷偷地听啊？ 系咯， 我哋唔见得光嘅咩吓？ 系真系唔见得光。 好啦，唉，读完啦，豪仔啦， 又嚟到波胜读啦， 到波胜啦， 好嘢， 系。唉 ，Josephine 就话啦。Good morning， 三位啊，主持，我好中意波胜噶，好中意波胜唱歌啊， 哇， 好听我哋多些，唔该波胜。 如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最正。 最开头 系点嘅？ 无求什么？再开头。 无求什么？ 尾段。 耶、yeah! oh, oh. ！对晒，对晒。最屘系咁嘅，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你打嚟点唱啊！我哋等住嚟献歌喉俾你听啊！ 好高 兴 啊！ 系啊，有薛凯琪都冧一冧你。今日系就系20啊，不过唔系520，今日系1020啊，咁系咪即系十爱你咧？ 系啊， 系啊， 一定爱你，十爱你， 薛凯琪啊，佢系520啊。 志豪、 波盛、 桂花田、 风骚快活人。 听众咧喺面书度就话，我哋呢啲叫做咩啊？阴魂不散，无处不在啊！喺港铁咧车厢里边咧嗰啲走马灯嗰啲广告位咧， 咁啊 见到我哋个名喺度飞咗出嚟喎！咁样， 多谢啊 ，Jackie， 多谢 Jackie， 系啊，多谢 Jackie Wong， 系啊， 都系你哋， 系啊， 有曾志豪啦，有桂花田啦，而家直播室有波醒，咁啊一至四咧有黄耀祖噶， 冇错冇错，系啦，咁啊嗱，今日咧啊都有个阿祖嘅点唱啊，有个叫阿 Jolie 啊， 阴公猪 啊，系咯，唉，用你嘅我单啲讲错咗，用你嘅爱心妈妈菜嘅声线读出嚟啊！ 系啦，阿 Jody 咧就话啦， 好想知你本身谂住讲啲咩。 我哋有第二个爱好俾佢嘅， 林善住家菜， 系林善， 系 啦， 又住家，系啦，系咪好有幻想咧？系啦， 唔系嘛， 我冇谂到啲咩， 冇可能。 好啦 ，OK， 佢喺呢度话咧，今个星期咧再次做手术啦，咁咧总算咧手术成功啊，想点唱俾多谢每一位关心自己嘅朋友。特别是他太太，多谢他，他的手呢因为之前受伤， 所以 就要做一个手术，今次要他说再做，即是做第二次的了。 是的，他也都拍了他那只石膏手上来了。 是 的，他想听身体健康，刚刚打上去可能。 Okay， 我们签给他。 OK， 好啦，无处不在啦， 快啲好翻啦， 好 啊。 好，跟住呢个系 Shelly 嘅，咁佢就话今个星期六咧系西贡区家长教师会巡礼活动，咁就为所有义工同埋老师同埋家长同埋小六嘅同学打气啦，因为佢哋好快就会升上中一，又要拣学校。咁佢话咧呢个活动，佢话系带啲家长同埋啲同学仔去参观啲中学，等佢哋有啲概念拣咩学校嘅。咁佢话希望咁多位同学仔都可以入到心仪嘅中学啦。 好啊，呢度有个咧Sunrise Ricky 啊， 系 佢话。成成做咗哥哥啦，应该系佢个细路啦吓，系啦。咁咧想点俾阿水听，多个月嚟咧佢好担心，前日早产咗，不过 B B 得三磅，要瞓观察箱，要观察瞓箱，好想喊。细 B 要加油，爸爸妈妈哥哥好爱你。OK， 即系 Sunrise Ricky 咧就系妈妈嚟嘅， 系啦， 佢老公就系阿水， 系啦， 佢就啱啱前日早产咗 ，B B 得三磅几，咁但系总算即系 双仔度， 系啦，总算而家都平安出咗嚟先啦。咁啊，成成就 系 佢哋个仔嚟噶啦。OK， 啲关 系 齐晒啦，爸爸妈妈哥哥都好爱你啊，细 B 你一定要加油啊！ 啊，唔紧要噶，其实咧即系咧喺医护隔病房里面咧，虽然即系啊 B B 未跟到妈咪翻到屋企，爸爸哥哥重聚，咁但系咧喺医院里面咧，佢会养到即系帮手咧，即系凑到你睇住睇实个 B B， 去到捉绑啦就会出去噶啦。 系啊，同埋我哋都听过好多案例咧、 啊， 出世嘅时候三磅几，过咗几个月之后就卅磅噶啦。系 啊， 啊， 到时你即系会话做乜你咁肥嘅？ 系啊， 饮咩奶粉噶咁样？ 系啦，唔使担心吓。 系啊，保重啊 ，Sunrise Ricky 啊。Okay， 好，阿 Mandy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咧佢嘅侄仔侄女听啊？佢侄仔咧两岁生日快乐啦，侄女咧三个月啊，三个月快乐，希望咧佢两个侄仔侄女都快高长大，身体健康。 好，跟住小莹啦，佢就话：我要点首歌俾自己听啊， 啊 因为佢话咧当初自己嘅决定系冇错嘅， 虽然 佢就冇讲系咩决定，不过佢话呢个决定其实虽然好冒险，但系都好值得嘅。 应该系转工啦，咪 系啦，佢而家做起嘢上嚟咧，佢话都冇顾虑咁多啦，咁但系都需要啲时间适应，希望可以快啲上手，唔使下下都要问人哋啦。 咁应 系 转工啦，应该系 好多人觉得都系一个即系大冒险嚟噶， 系啊， 系啊，桃色。 其实谂下啦，一粒提子要经过。要经过系啦， 睇你讲到啲咩出嚟，一粒提子， 睇下有咩咁特别。 呢三秒我哋唔讲嘢啦。 我想话一粒提子要经过佢，即系吓俾人中啊，俾人踩烂啊，俾人去沤佢啊，先可以有一杯好靓嘅红酒出嚟，系咪？咁你而家系嘛？ 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 所以就唔使担心嘅。 就好似一个苹果一样，都系俾人中俾人踩先变成一杯苹果汁。 系啦， 唔知乜提子个画面大好多 嘅， 一嚟就话你就好似一粒提子咁样。系啦，你俾人踩，俾人中，点变红酒呢？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话：觅地工作刻不容缓，正密锣紧鼓进行。相信现时210幅可供改划嘅土地，足够未来5-6年供应。佢又话预计房协明年初就开发郊野公园边陲地带，聘请顾问，需要1年时间研究。被问到点解唔用土地收回条例发展私人发展商嘅农地？黄伟纶话可以收地做公共设施，但如果收地之后再卖出去，会受到法律挑战。多个团体趁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开会，到立法会示威区请愿，促请政府扩大施政报告提出的交通费补贴范围。其中工联会和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要求交通费补贴计划涵盖村巴和学童车。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总会就要求补贴计划涵盖红色小巴。陈凡到场接收请愿信之后话，补贴计划细节仍然研究。他又话明白长途交通费用高昂，政府愿意向市民提供协助。前行政长官曾荫权被控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罪的案件，时任东亚银行总行高级经理何耀强作供，他确认在2010年7月14日朝早9:20，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开出一张35万现金支票。35分钟之后，曾荫权太太鲍少薇就在他和丈夫的联名户口存入了35万。主控官民政人存款35万现金在银行是否常见？证人回应说，在东亚银行总行存款100万、200万都不是特别事。又说曾荫权夫妇的户口银码一向有翻咁上下，存入30多万不是什么一回事。俄罗斯总统普京促请西方不要将北韩逼到墙角。他在索契一个智库论坛上谈及北韩核问题时说，俄罗斯选择以文明方式透过对话解决争议，北韩作为主权国家亦不应该受到威吓。他强调莫斯科谴责北韩核试，但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需要通过对话途径。另外，普京否认美国所指俄罗斯违反1987年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普京强调俄罗斯继续遵守冷战期间签署的各项限武协议，前提是美国亦必须要遵守。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初天气稍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5点，升276点，成交金额5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2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8，升3.6。中国平安66.45，升1.75。盈富基金29.4，升2.5。友邦保险59.7，跌4。信誉光学科技113.9，升4。吉利汽车26.1，升1.25。工商银行6.3，升1.7。洛阳木业5.07，升4。中兴通讯25.8，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2，日元113.17，瑞士法郎0.981，澳元0.785，加元1.251，新西兰元0.7，人民币6.626，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82。日经平均指数报21,420点，跌27点。港金现价报11,962元，升14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19美元，卖出1,28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梗系 Made in Hong Kong。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涵盖经济、房屋、教育、安老、劳工、创新和科技等方面。就算方向和步伐因人而异，让我们一起同行，拥抱希望，分享快乐。想知道施政报告的详细内容，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外古今无所不包。 主持：博古通今，知识渊博，文采风流。 形式：轻松风趣，深入浅出，旁征博引。 广东广西，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正宗老店，知识主流。 曾志豪、 波盛、 桂花田， 风骚快活人。 十二点三十六分啦，今日礼拜五嘅时间咧，又点唱1872388咧，等紧你嘅吓。 好啦 ，Kathy 又继续读啊啲点唱吓。Kathy 咧就话你好啊，今日系佢细仔啊柏轩19岁生日啦，仲系新旧历同一日生日啊，好特别啊。咁啊咧，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做个丰收快活人。 好啊， 系啊。 OK， 呢度咧就有一个阿 Cindy Lee 啊，佢就话三位主持你好啊，我咧入咗医院咧做一个骨髓移植嘅手术啊，我咧吓成个。下个礼拜二咧就会做移植噶啦，而家医院咧就净系得翻咧我啦，同埋 Radio Two 嚟陪住我。系、啊，咁佢话咧佢预计要咧住成个半月嘅隔离病房先得啊，所以咧佢好想听咧爱是不保留咧为佢打打气啊，真系。 真要啊，加油啦！ 谁听说爱是恒久， 碰到了你已无必求。 无尽的我说明的爱， 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 谁人悬挂苦难，悬挂在石头？哦，木头系 ，sorry 系。 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 木头？系啦。 至高的爱尽见于自寸的手， 我已决定今生再没保留。好 ，Cindy， 希望你身体健康。哇，耶，终于三人合力啦， 好啊！ 我做指挥嘅就，头先我净系唔记得晒歌词。OK， 继续。 好，我有音乐， 好啦，有你。 跟住之后阿 Lam 啦，佢话今日系我老婆生日啦，佢叫 Annie， 今日正日添啊，所以今晚咧同我去食自助大餐。 好啊， 希望你哋可以读出同埋唱一首一生中最爱俾 Annie 听。 宁愿一生中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 遇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 何曾愿意？ 要坐呢个啦， 系啊，可唔可以唱陈奕迅嗰个版本？ 佢系扮啊谭咏麟， 冇错，佢只要讲嗰句就知噶啦。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好心你哋唔好扮啦，又 唔系我哋扮得唔似，但我哋想扮俾人听啫，即系咁样。OK， 好啦， 继续点唱 ？Andrew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近日咧工作咧非常之严格，即系严峻系咪咧？因为人手不足啊，觉得咧同事们都有好多压力嘅，希望咧即系同同事点点唱，打打气咁样，希望同同事咧加加油啦，咁啊唔好咁气馁啦，咁样虽然辛苦，但系努力系值得嘅。OK， 咁啊 ，Esther 啦就话啦，今日佢三家姐阿月清同埋阿姨生女咧小林林嘅生日啦，祝佢哋咧生日快乐，又开心又健康。另外补祝阿二家姐、大家姐、姨生女阿 Venus 生日快乐，同埋阿大姐夫阿全哥战胜癌症，早日康复。 好，身体健康啊！嗱，跟住呢位 Karina 啦，佢就话想点唱俾我老公啊 Chris 同埋大仔卓林两父子听嘅，因为佢两个咧分别系10月22号同埋25号生日，咁啊祝老公咧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大仔就听教听话啦，因为佢话我同我老公都有听你哋节目噶，佢 多谢 揸车应该会听到噶啦。 系啊，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就听听你系边个先。Hello， 杨杨， 杨杨 ，Hello， Hello， 杨杨。 咪咪，听得啦， 听得啦， 你系你唔系你都唔系杨洋啊？原来 我系杨洋啊， 系啊，咁边个听得啊？ 咪咪啊， 我叫阿妹听得啦， 阿妹叫咪咪啊， 系啊， 系啊，杨洋同咪咪， 杨洋你几多岁啊？ 我九岁， 咁大个啦，哇，九岁你系男仔定女仔嚟噶？ 男， 男， 我点知道你系咪男仔啊？有咩证明啊？ 大声咯。 啊！大声啊！ 你有冇听到桂花莲姨姨好大声？ 咁你觉得佢系咪男人啦？你有冇怀疑过啊？ 咪咪啦， 我咪咪， 跟住到咪咪就唔同你讲啦。 咪咪， 喂 喂， 再嗲啲，把声再嗲啲。喂，点啊？咪咪， 咪咪，男仔女仔啊？ 我系女仔咯，哥哥系男仔。 系啊， 哥哥系男仔。 你哋做咩唔使翻学嘅？ 因为我 对 手足口病， 哎呀，手足口病阴公猪咯， 系咪好唔舒服啊？啲手手脚脚嗰啲， 喉咙好唔舒服， 喉咙好唔舒服啊！但你讲嘢仲好精神， 仲好大声添， 系咯，嗯，咁咪要唞几多日啊？医生有冇话？ 三日， 咁今日系第几日啊？ 第二日， 第二日，听日你可以翻学咯， 听日星期六日唔使翻学嘅， 系啊，咁你有冇好？ 明德就翻学。 喺圣文德度翻学， 圣文德喺边度噶？ 喺慈云山咯， 慈云山噶， 系咯， 系啊， 咁犀利 噶！你有冇咧？食药啊？ 有， 有啊！ 你几大个啊？啊， 四岁咯， 四岁啊？ 头先咪讲咗咯， 唔系啊， 唔系咩？ 唔系啊， 咪咪几多岁啊？ 六岁， 六岁，头先边个四岁啊？ 冇人讲四岁， 佢系讲四岁啫， 系咯，杨杨系九岁啊嘛， 系啊， 佢讲四岁咩？ 系啊，你一齐传染咗啊？系咪啊？系咪同学啊？定系你自己即系病病先噶？ 哥哥病病先， 同 我病病。 哎呀， 你有冇话哥哥唔好啊？传染俾你？ 有冇叫哥哥罚抄啊？ 罚抄乜嘢？ 我冇近近阿哥噶，妈咪话我冇近阿哥近埋，所以我冇病嘅本来。之后阿哥传染到我冇 号码 阿哥度，之后就咁 啦。佢冇号码阿哥度嘅，但 系 都传染咗。 都传染到。 咁妈妈有冇事啊？ 系咪阿哥喂咗你食嘢啊？ 系咯。咁妈妈有冇事啊？咁样。 妈妈冇事。 妈妈冇事啊！佢而家陪住你哋屋企系咪啊？ 冇啊。 冇咩？咁边个陪你头先？ 翻工。 我 姐 姐。 我 姐 姐 嚟嘅。 你唔好讲下讲下，捉出佢两个细只细路喺屋企先得噶。 哦。 咁你姐姐有冇戴口罩啊？ 冇， 阿婆话唔得， 因为我哋戴口罩 到我啦。 哦， 边个嚟噶？嗰个有 阿哥咯， 阿杨杨又嚟啦。不如咁啦，你哋话帮我哋听咧，你哋有冇挂住啲老师啊？有冇嘢要同老师打个招呼咁样啊？ 琴日要攞功 课 啫嘛。 琴日攞功 课，好勤力喎。 系咯，好啦，你同老师讲句说话啦，好唔好啊？ 我知 道， 咁你学校有噶嘛？ 都啱嘅。 你有同学噶嘛？ 你打个招呼， 同老师，老师听紧啦，同老师打招呼啊。 系啦，你最中意边个老师啊？ 冇啊。 冯老师。 哦，冯老师， 冯老师，你同冯老师讲话，我唔翻得学啊，咁样啦。 请咗假咯，仲讲咩？ 唔讲啦，系嘛？ 咩咩？杨杨想讲系咪啊？ 杨杨啊， 杨杨。 嗯，好啦，手足口病咧，其实个口唔肯过咁多嘢噶， 应该要休息下啦， 系啦，不休息下啦，好啦，希望你哋快啲愉快咁样去痊愈啦，拜拜。我发觉头先成个嗰、那个频道里边咧，有好多碟字出现咗，系啦，病病哥哥，喂喂，冇事， 有冇事 爷爷啊？爷爷，爷爷面面咩咩爹爹咁样咧，吓， 咪咪， 唔系几好。 我中意佢呢个，我大声，所以我系男仔。 佢长辈真系好细声，因为 系真系。 唔系佢，但系佢杨杨咧把声真系好女仔咯，我觉得。 好，1873888，下一位系边个啊？游游 小姐， 游小姐， 游游， 游游。 嗨，你好。 嗨，你好啊，游小姐。 三位主持人你好。 有桂花田啦，有曾志豪，有波城啦。 系三个大家好。喂，10月22号星期日咧，系我女嘅过大礼大好日子。 过大礼， 过大礼。 是的，过大礼。 哦，22号。 系啊，今个礼拜日咧。 哇，哎，即系你系做呢个奶奶噶嘞噃？ 我做唔系，我做 啊。唔系你做外婆，唔系你做咩？你做外母，系做外母， 有冇紧张啊？ 有啊， 佢而家紧张， 紧张 系啊，佢都冇完整到，佢个句子 系 俾你 take 出咗嚟。 有冇出发啊？有冇去出发同埋整头啊？已经 诶未。 未 星期一先出头 哦， 出发 敷面膜咧， 日日都做啦， 日日都做， 日日都做，拣咗箭衣未？ 系咯， 都揾咗啦， 都揾咗啦， 箭 晒啲箭未？个鞋箭 都开始箭箭地， 开始箭箭地啦，点解都知道要箭啦？ 习惯下， 习惯下个鞋箭 都要嘅， 系啊，咁你有仲有啲咩系即系？仲未搞掂嘅咧？ 都未今日大过大礼啫嘛。 今日 过结婚，哦、结婚未曾开始嗰啲晚装啊，好多样嘢都未曾开始。 喂，你系外母啊嘛，系咪？你收咗几多嗰啲过大礼嘅嘢啊？ 你想问人收嘅钱啊？ 你想 问 我收几多礼金？ 唔系啊， 我收咗几多嗰啲嘢 啫。好八 噶 佢， 问下啫。 系啊， 要睇下而家个。 你都未曾问我。嗰粒最新人咩名？ 系、哎、我哋已经冇人想问，净系想问收咗几多钱真系。 送啲米度 系啦，我问，啊一对新人咧唔知叫咩名咧嗬？ 个女咧，我 个 女咧叫做 Winky，Winky 系。 未来女 嘅 咧就叫做 Jeffy， 好啦，都系俾几多钱啊？ 系 满唔满意啊？ 收咗几多个礼金 ？OK 嘅 ，OK 嘅， 系啊， 有冇讲价噶？ 系啦。个女咪先，个女同你住啊，定系点啊？ 佢哋 买咗楼，我买咗楼 哦， 买咗楼应该冇乜礼金俾到你噶咯。 定系你俾一首期佢哋啊？已经系嘛？ 呢个唔使嘅呢个。 呢个几激动啊！ 系啊， 头先都系坐喺度讲嘢嘅啫，一讲到首期咧弹咗落地下，哇！ 我已 经 喺 个 厅度 度紧步 啦。 喂，你谂好嗰啲咩祝贺词未啊？你都要致辞噶，系咪啊？ 你意思系 结婚嗰日？梗 系啦，系啊，到时嗰啲说话谂。 通常都话要揾即系老爷奶奶啊、外父外母讲两句咁样嗰啲啦。你有冇谂定啊？ 呢个通常 拱 我老公去咯， 拱你老公去。 拱你老公去。 但我见亲都系啲女人讲嘢噶。男人喺呢啲喜庆场合咧，阿波仔你有冇经验咧？ 唔系，通常事前咧准备咧就老公就去到现场咧个情绪度， 系啊， 就系嗰啲奶奶外母咧就会讲噶啦， 系、啊， 等我讲先啦， 系啊，系、啊，你会唔会喊啊？你估嗰日？ 眼钱 噶， 应 该会 喊 嘅，应该会喊嘅，系咯，即系好似哎呀个女咧，终于而家走咗啦，咁样啊，唔理我啦，咁样啊， 即系嫁 咗 咩？ 嫁咗啊！ 准备个防水装咪得咯， 即系话，都冇服侍过阿妈，就要服侍个老公啊， 系咪咁样噶？系咪咁噶？阿女好唔好人噶？ 好人，好 人嘅，好啦。 不过好开心，佢搵到个 Mr. White。 系啊，俾你赞一句个女婿有咩好啊？赞一个优点。 系啊。 好斯文嘅， 好斯文嘅， 好斯文，好 细 心嘅， 对 我 女 好好嘅， 哦，暖男嚟嘅， 好 啊， 系啊， 系咯 ，OK， 咁我哋祝你就嗰日咧 饮得开心啲， 饮得开心，愉快，高兴， 靓靓嘅外母，系啦， 好嘛， 可唔可以点唱噶？ 请你请讲， 郑秀文嘅， 郑秀文 叫咩？唯独你 是不可取替。 哎呀，叻仔！ 好，我哋啲饮歌嚟嘅，真系。 好啊，恭喜晒， 多谢你电话， 谢， 拜拜， 多谢， 拜拜。我哋一人唱一句，完咗佢啦。曾听说有许多 恋爱， 没有结果却剩 低 伤心者感慨，令我都刻意避开。 到你咯，我哋唱咗几 句。对你不可同。 佢应该要啲好听啲嗰一段嘅。 你系硬系要唱一段。你唔好开始，你想点啊？系咪祝福啊？而家 唯独你一个是 不可取替， 是我生命里的一切。 系 最紧要嗰个感情度咧，就哇咁就搞掂噶啦。 好啦，呢度咧，阿金英华想点唱俾佢女女阿希柔听，佢病咗，阴公猪，佢希望佢快啲好翻，身体咧一世都健康，祝同埋祝你哋咧都身体健康。 好啊， 好，跟住啦， 跟住就听只 歌，听歌啦， 翻嚟继 续点唱， 点唱。 You must think that I'm new to this, but I have seen this song before. I'm never gonna let you close to me, even though you mean the most to me. Cause every time I open up it hurts. So I'm never gonna get too close to you, even when I mean the most to you. In case you go and leave me in the dirt. But every time you hurt me, the less that I cry. And every time you leave me, the quicker these tears dry. And every time you walk out, the less I love you. Baby, we don't stand a chance. It's sad, but it's true.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 I know you're thinking I'm heartless. I know you're thinking I'm cold. I'm just protecting my innocence. I'm just protecting my soul. I'm never gonna let you close to me, even though you mean the most to me. Cause every time I open up it hurts. So I'm never gonna get too close to you, even when I mean the most to you. In case you go and leave me in the dirt. But every time you hurt me, the less that I cry. And every time you leave me, the quicker these tears dry. And every time you walk out, the less I love you. Baby, we don't stand a chance. It's sad, but it's true.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 The way that you see me cry. I'm way too good at goodbye.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Sam Smith 嘅 Too Good at Goodbye 啊，1872388咧有听众等紧嘅，不过头先波胜啱啱又开咗个头咯噃， 系啊，有 Fax 点唱啊，呢位就系老二阿肥啊，佢话下星期10月28号咧系四妹金珍嘅生日，适逢亦都系妈咪黄老太嘅旧历生日，所以我哋11位兄弟姊妹加埋孙外孙嗰啲，全部一齐祝佢身体健康。 哇，好大规模噶咯，嗰度 就 11个可以睇足球噶啦吓。电话旁边有位听众，你系边个？Hello， 系你咯喂。 喂， 系咪咩阿 J 啊 ？Jerry。 Hello 豪哥哥 ，Hello 桂花田姐姐 ，Hello 黄咗哥哥。 佢系波胜哥哥、志豪哥哥、花田姨姨。你系边个啊？ 我系 Ashley 啊。 Ashley，Emily 定系边个 ？Ashley 啊。 Ashley。 Ashley， 边个帮你改呢个名啊？咁好听嘅。 妈咪帮我改噶， 系、哦、有个足球员叫艾树利高尔都系咁个 Ashley Cole， 系啊， 系点啊？你今日做咩又唔翻学啊？ 唔系啊，我考试翻半日啊。 考试啊？几细个你？ 而家10月20号你考试？ 你读乜读紧咩啊？ 几年班啊？ 我小三啊。 哇，小三啦？ 咁快要考试啦？ 哦， 考完未啊？ 测验咋嘛？ 未考完啊？ 考完啊？考完定未啊？ 未啊？ 未考完啊？咁难唔难啊？你识唔识啊？有冇温书啊？ 有啲难啊。 有啲难。 有两个声嘅， 你有兄弟姊妹。 我妹妹，我有两个妹妹啊，有个妹妹，就喺屋企我哋叫佢翻学啊。 有个妹妹喺屋企，你哋叫佢翻学， 妹妹 即系佢唔翻学。 妹 妹妹几多岁啊？ 4岁，跟住一个6岁。 嗱、哦，我都有4岁噶啦， 系又俾你估到。 你8岁啊？ 系啊。 即系你咪分别系4、6、8岁啊？三个女啊？ 4、6、8咯，好意头。 系啊。 哎哟，话一齐讲嘢喎。 系啊。 系喎，咁你哋全部都考试啊？ 唔系啊，最细个妹妹咧喺屋企同婆婆玩紧。 哦，嗱咁啦，出绝招啦，有冇识唔识唱 Baby Shark 啊？ 新 歌唔系啊，我想点唱《生命有价》。 哦，一阵先点唱啦，你识唔识唱《Baby Shark》啊？ 唔识， 冇理由噶、啊。 咁好冇睇就唔识啦。 而家好 hit 噶、啊，不如我哋唱一次俾你听，我哋一齐唱好唔好啊？ 好。 好啊，嗱、啊，我哋一齐嚟咯。Baby shark do do do, baby shark do do do, baby shark， 识唔识唱啊？ 得唔得？试下。 一二三， 一 二三 ，baby shark。嘟嘟嘟 ，Baby Shark， 嘟嘟嘟 ，Baby Shark， 哇，好好啊，哇，系咪好好玩啊？ 可以闩车门咁样嘟嘟嘟啦！ 你快学识佢啦！你出去社交应酬都要有呢首歌傍一傍身噶啦， 可以表演啊！ 你想听《生命有价》？ 系啊！ 好啊，你哋唱啦！我哋拍手掌啊！你唱啦！ 一、二、三。 喂，陈啊， 真快真， 又有眼睛，又有面孔，又有眼睛，又有尾巴。喂， 系啊，你哋唔唱啊？ 你唔唱啊？咁唔唱，我哋就 佢都唔识。 你唱啊！ 我哋唱咗啦，头先。 好啦、啊，多谢你啦。 系啦、啊，好嘛、啊？我哋因为每六秒六毫咧，你妈妈张账单都好贵噶啦，已经。 啊、你多啦，分啦。 系啊，希望你哋喂学习愉快，好唔好啊？ 拜拜， 慢慢嚟、啊。谢 谢妹妹一下。 好啦、 啊， 拜 拜。 好啦，呢个 Dennis 咧就话啦，哎呀，希望讲多次。佢话今日系佢仔仔啊，东东啊嘅生日啊。咁佢咧23岁啦，同埋大学毕业添啊。希望咧祝佢咧福杯满日。多谢读出，讲多次。 系啊，呢度都有个咩咩汪啊，佢话咧，我上个礼拜有点唱，你哋冇读到啊。 系啊， 系啊，今个礼拜讲一次啊，佢想咧点唱俾爸爸听，10月19号生日嘅，佢整咗个甜品咧，就希望爸爸中意啦。同埋咧，因为佢喺医院都住咗差唔多成2个月啦，今次咧我哋几个兄妹咧就同医生咧请假，俾佢出嚟庆祝嘅。哇，咁啊呢个就最开心啦，同屋企人一齐，祝佢咧生日快乐咧，早日可以康复啊！希望细伯你都要加油啊，健健康康吓。 好，跟住阿玉咧，佢话听日我老公阿达60岁生日。希望祝佢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希望佢可以戒烟戒酒啦。 系、嗯、，OK， 呢度有有。Aubrey 啊，系咪咧？咁佢话甜甜好好波波，你哋好啊！佢系奥比啊，系啦，系你忠实 fans 嚟噶。佢话听日系我亲爱嘅细佬阿 Charles 啦，同埋佢女朋友咧阿 Joyce 嘅结婚大喜日子啊！喂，嗰个系你弟妇啦。咁咧就想点唱就陪着你走啊，送俾佢哋，祝佢哋幸福快乐，甜甜蜜蜜，希望可以读出啦。 系啊， 系陪着你走， 悉心关注永不分。好，马上变壮志骄阳，唔该。 天空海阔万里， 因为呢度有个阿 Vico 曾咧，佢就话啦，我想听壮志骄阳10月22号咧苗圃12小时挑战赛啊，俾所有健儿听，同埋所有义工听，油塘三家村就起点。 嗯 ，OK， 咩、 到边度啊？ 和云山。慈云山系嘛？ 慈云山 系咯，佢就系写住和，跟住个云字唔见咗个前面咁样。okay. 希望大家啲义工一齐努力加油。 OK， 跟住呢一个啦，就系阿妈妈啦，佢就话想保中我叔仔志昌10月1号生日啦，又有10月13号生日，祝佢哋两父女每日都开心啊！同埋下个礼拜咧，乐乐同埋青青一家人就去日本旅行，祝佢哋玩得开心啲。最后想点唱日本娃娃俾佢哋听啊！ 好啊，呢度仲有个 Justin 咧，最后就话咧佢生日啊，同埋结婚34周年啦、哦，希望大家可以读出嘅嗱咁。咁啊，就要听埋呢个听众啦。Hello， 你系 喂， 冼小姐。Hello， 你好。 三位主持好。 系啊，豪仔甜甜同埋波成。 系啊，你好啊，冼小姐，有咩想点唱？ 听日我先生生日啦， 恭喜， 系 啊。有冇咩说话同佢讲啊？ 点诶，张学友嗰首《爱是永恒》俾你听。 波仔 好， 系。有着我，便有着你。工作愉快。 好啊。系啊，结咗婚几耐？ 系啊。 廿几年啦 ，开始有几字都唔想计落 嚟 啦， 都记唔到啊。 系啊， 有冇准备啲咩俾佢啊？听日生日， 听日同我去睇演唱会咯。 睇演唱会， 哇，咁好啊，咁难得扑到飞啊。 系啊，我都冇买到飞。 睇咗你睇边个咯？ 系啦， 你睇边 个？系咯。 都好啊，总之你哋睇嘅都系开心噶啦，好唔好？ 系啊， 系啊，好啦，多谢 三位，工作愉快， 多谢， 好，多谢， 身体健康， 拜拜。 好啦 ，Maggie 就话啦，听日系佢细女阿晓晴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 嗯，呢度有个 Chris 咧就话啦，我要点唱俾个仔好好听啊，佢就系咧今日生日噶，14岁噶啦，生日快乐。 亦都有一个阿家辉，佢话第一次点唱啊，佢想点唱俾我老婆玉玉同埋女女静怡听，祝佢哋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最后阿 Ian Lam 就话佢妈妈近日瘦咗20几磅啊，祝阿妈妈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最后 Angel 咧系话豪仔应该好好进修下唱歌。 好，讲得好，做得好。 多谢波成， 拜拜， 拜拜。